报道，中国进口商星期一购买了60万吨美国大豆，将会在10月至12月期间赴运。南韩发现第四宗非洲猪瘟个案。农林畜产食品部上午在京畿道波州市一个养猪场发现三只猪确诊非洲猪瘟。养猪场距离之前确诊猪瘟病例的连州郡疫区6.9公里，共饲养2300只猪。当局前一日起紧急派遣防疫人员进行消毒和扑杀，调查疫情的起因。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89点，升62点，总成交金额177亿5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9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90点，升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点评77.3，升1.25毫，腾讯控股335.2，跌6毫，建设银行5.95毫，跌1仙。友邦保險75.2，升2.5毫，中國太保29.15元，係跌1.05元，港交所223.8，跌2元，中國銀行3.07元，係跌4仙。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9，英镑9.749，瑞士法郎7.913，澳元5.306，加元5.911，新西兰元4.932，欧元8.6129。每百日元对港元7.2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801。日经平均指数报22,126点，升47点。港金现价报14,22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20.47美元，卖出1,520.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日黄大仙中心对出中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车龙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噶，咁但系较早前咧，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啦，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啊，咁龙翔道去荃湾狮隧嗰一段咧就回复正常噶，咁后少少啦，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中线有交通意外，咁所以影响到龙尾咧排到去虎山道桥底。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是挤塞，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车多，龙尾市超域道。在九龙青沙公路去三号干线方向，近海丽村一段就比较挤塞。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美孚新村一段都是慢车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方向九龙。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咧，就系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啊，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中线嘅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咁车龙都有待消散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926926， 1500大本营， 真礼真礼。 阿 Sir 咩特卖？我唔知道你哋讲紧乜啊？ 点会唔知啊？9月26号星期四下昼3点啊嘛， 油塘大本营啊嘛，真礼咪就系珍惜公屋大行动开展礼咯。 我知道我知道，当日咧仲会有方健儿、林欣彤、石永利， 仲有桂花田黄耀祖、曾志豪添啊！ 记嚟记嚟记嚟记嚟， 呢、這个我又唔明啦。 登记咗嘅朋友记住嚟， 珍惜公屋大行动开展礼。 妇女事务委员会的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等他们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香港电台守护你的健康。 老婆，由今日开始我每个星期都会离开你150分钟，离开是为了回来。 老公，你几时变得咁有诗意嘅？ 咪就是为了要陪你行更远的路咯。我要令自己更加健康，每个星期都会做150分钟或者以上的体能活动，预防心脏病啊。 老公，你对我真的好嘅啫。 咁每个月可唔可以俾翻多少少零用钱我啊？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了，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白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桂花田。 早晨，曾志豪。 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啊，祖。 早晨啊，我系阿祖啊。 喂，你唔好扮佢啊，几似喎。 我真系我把声今日唔舒服，同埋我要网吸。 唔系，佢真系把声唔舒服。 系 系， 因为佢又要密锣紧鼓佢嗰个11月嘅表演。 唔关事，人哋本身把声唔舒服先啊嘛。 咩啊？佢要彩排嘛，开始。 咁佢明明系因为把声唔舒服要休息啊嘛，并唔系因为要彩排啊嘛。 好啦好啦好啦，乱 噏呀。射你多次，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阿祖今日咧就系把声唔舒服，要休息。 系啊系啊，佢想休息下，系啦。所以咧今日咧就系有阿曾志豪，有桂花田。 其实我明白嘅，即系我作为我哋都系靠靓声啦去中环歌坛嘅人嚟讲啦。 系啊，你做咩有扮 Albert 啊？ 系，咦？嗱，你都 feel 到我有呢个呢个潜质咧，系咪先？头先咁，我哋就用啲靓歌嚟同大家去见面啦。 好啊，咁系咪先不头筹有 Albert 欧欧瑞强嘅歌咧？ 系。唔系，我首先想同大家介绍一个天王巨星般嘅级数嘅一个嘅见面会。嗱，首先即系我真系要问一下你，你觉得如果俾三样嘢俾你拣嘅话咧，叫你排次序咧，边、 哦啊、 一样嗰个咧叫做难中啊？即系嗰个难得啊， 难中嘅机会率 系啦，边、啊、样系最难中嘅咧？真系吓咁啊！照计对你嚟讲，应该最难得就系难得有情人啦、 啊。啊，呢、這个我有自知之明，所以一早已经 call 住佢啦。 就难得咗啦， 系 啦，冇错啦， 已经 bingo 咗啦。 系啦，三样嘢、你觉得边样如果俾你排次序嘅，边样会系最难同埋最易咧？咁样， 我估你俾边三样嘢？我估 老条先有第一样先噶， 唔系好啦，咁你头先讲俾我听嘛，好，第二样咧。就是、 你讲俾人听先啦，其中一个是林太见面会 啊，系啦， 系啦，呢、這个第一啦， 咁跟住咧，轮公屋同埋中六合彩， 轮啊争少少啫， 哎呀， 中咗两样啦，因为一个就林太见面会，一个就系六合彩， 哦， 咁然后中间嗰个咧唔系公屋， 系 居屋， 哦，居屋 ，O、okay, K， 一样啦，一样啊，唔系居屋要抽嘅，又真系， 居屋都要抽噶嘛，系咪先？系啦， 都系靠彩数， 系都要靠彩数嘅， 要靠彩数。 系啦，究竟边样难得啲咧？嗱，点解话难得啲咧？因为大家都知啦，一票难求啊。其实如果我有时间做埋资料搜集咧，我会好想将陈奕迅演唱会啊、容祖儿演唱会啊、五月天演唱会咧摆埋出嚟。我仲唔切呢个资料搜集？ 喂，唔系、 啊，大家可以自己估下佢见边样难啲嘅，真系。 唔系，嗱，演唱会咧，因为嗰个场地已经有定额噶嘛， 系冇错。 虽然嗰个都有嘅，咁但系问题系嗰、那个系你系可以去买到飞，咁但系买唔到飞嘅就真系冇啦，系咪先？但系呢个机会系有的。 唔系啊，你买飞都要即系睇机会噶嘛。 我知你买到，我知都要买到啦。咁但系问题系买唔到就系真系冇啊嘛。 买唔到就买唔到噶嘛。 而家唔系，即系唔可以从演唱。唱会一齐嚟一齐咁样讨论，佢、 okay, 嗰、 okay, okay. 个咧系真系机会率嚟嘅， 机会率嚟噶， 系啦。虽然场馆好大，因为我哋都年中喺医馆做唔少 show。 嗱，我俾个数字你先啦，我哋要计埋个数字你先容易啲嘅。咁咧，佢就有几多人咧？OK， 佢对话会嘅名额。有150个， 系啊，知道 系啦。啊，呢150个次次都好似有啲拉楞嘅， 系、哦、咯。总之系咁多， 总之嚟香港嗰啲有150个，咁啱得咁巧嘅啫，系啦。咁咧有几多人去想同阿林太对话咧？嗱，由于受欢迎， 我觉得 大家有机会难逢 100倍啊！ 一百倍， 即系15000系咪 啊？如果唔好再玩自己啲数口咯，我都唔知 咩啊。十倍咪1500咯，100倍咪15000咯。 哦，咁你太低估林太嘅魅力 啦。即系话我最基本有100倍啊。 都系嘅，系啦，太低估佢魅力啦。 我冇低估到，我话最基本啫。 佢而家呢个。即系我觉得佢已经系 Sammy 嗰啲级数嚟噶啦 ，Carrie and Sammy and Joey， 佢未截止噶嘛，系咪 截咗啦，截咗啦， 如果唔系点会有个条数？ 唔系咯，有条数出嚟啦。嗱，而家咧申请人数 系 20237。 20237，都真系唔少喎。 嗱，系啦，不过凭阿桂花田嘅数学技术，都系唔可能即刻推论到有几多噶啦，所以我先叫佢估嘅啫。嗱，我而家俾佢估啦，究竟你觉得20000多人争150个名额，嗱呢个一个难度啦，另一个咧就 系 抽居屋嘅难度啦，然后仲有另一个咧就 系、 是、中六合彩。不过中六合彩咧，嗱，即系又有古怪嘅，啲人话喂，六合彩究竟你讲紧一奖、二奖定三奖先？嗱、 哦， 而家我讲清楚嘅。是有人计个数啦，三奖中三奖， 系 啦，即系唔一定系边一期嘅，总之曾经有一期嘅三奖， 多啲 系啦。嗱，而家三样嘢啦，抽居 屋， 林太见面会，同埋中一个六合彩嘅三奖。某一期啦，我唔夠膽講期期嗰個機會率都咁高啦。總之我見到其中有一期，邊樣係最容易？边样最难啫？ 咁样嘅啊，我哋都成日都系计嗰个数字啦，同埋嗰个认购噶嘛，系咪先？ 系 啦，六合彩 即系超额认购几多倍？ 系啦，咁啊，六合彩咧就系嗰啲 number 里面咧中嗰个六个字号码，因为我哋有唔同嘅投，即系叫投注噶嘛，叫做咁有个机会率咧又可以增加到。 嗱，而家讲三奖啫，嗱，三奖一定系好过中头奖二奖噶啦。 中五个 number 啫，中五个 number。 系 咁咧，嗱，林太对话会咧就有140倍嘅，咁但系我又唔见居屋有超额140倍咁多。 啊，心水清 啊，梗 系 啦，都要留意噶嘛。 即系呃你唔到精明优惠师奶眼 咯，真系。咁所以咧就呢个居屋应该冇嘅。咁六合彩你话三奖， 三奖 应该中嘅机会率咧系。好多時都見到有啲數字多好多嘅，即 係 相對地比頭獎二獎啦， 多啲嘅係真係 多 啲 嘅， 多好多 嘅，好似斷千個嘅， 係 咁但係我呢條數我唔識計， 係冇錯， 即係嗰兩個對比咧，總之機會係多啲，但係又唔係話相比下嗰啲4567獎咧係咁多嘅。 即係我哋而家咧，如果問呢個問題咧，就即係話，如果你中咗呢三樣咧，究竟你做嗰個開心嘅表情咧，邊樣最開心？耶！我中咗啊！咁樣。 哦 ，OK， 咁應該係我舉個例，應該係。 你中居屋开心啲定中到六合彩三奖开心啲？ 六合彩 三奖啫， 又系三奖， 三奖啫。 咁梗系居屋啦， 居屋开心啲啊！ 居屋系最开心嘅，跟住咧就系应该系六合彩，跟住咧应该对话会咧就比较可能机会渺茫啲， 渺茫啲，渺茫啲中咗咪应该开心啲咯。 啊，系咪先？都系喎。 嗱，而家我话俾你听，计一条数啦，佢话咧， 好犀利啊！ 去对话会成功嘅话咧， 系 你应该系开心过。抽中居屋，因为佢系难过抽中居屋噶。 哦，系啊，系 系啦，佢条数系点计嘅咧？佢话如果你有两万二万零二十二 二万零二百三十七 个申请人数，但系佢名额咧得一百五十个，咁于是乎中签率咧就得0.74%，中签率啊，系啦0.74%，咁啲人就计啦，佢话2018年嘅居屋中签率系几多咧？1.63%， 哇！ 哇，即系喂，林太已经系嗰个热烈程度、抢手程度、受欢迎程度、需求程度，已经系赢咗居屋啦。 系啊系啊， 哇， 一倍啊！ 系啊，所以其实咧，如果好快地咧，你谂住满足大家对住屋嘅需求嘅话咧，其实与其话要揾地起居屋咧，不如林太话搞多几次见面会，咁就已经可以一次过满足大家咧抽居屋嘅欲望啦。 咁样又唔可以争 好远啊！而家真系， 如果佢可以推出多啲， 我受欢迎啊嘛， 唔一百五十个，咁可能多少少时间长少少嘅，咁咪会好啲咧。 所以咪可以好容易解决咯。 咪住，咁啊居屋咧系限定嗰个期间噶嘛，期间限定啊嘛， 佢而家都期间限定住嘅。 佢而家第一次啫，可能觉得好之后，可能佢又逐区去咧， 即不停加长。 嗱系啦， 系啦， 即巡 回演唱会咯，都系咯。 十八区巡回演唱会，区区都有运动，系咪区区都有体育馆噶？ 你嗰啲细嘅体育馆 都 几乎 有 噶啦。 譬如睇篮球或者睇网球比赛都有，嗰度都可能名额可能坐到一百个噶嘛。 嗱咁啊，究竟中六合彩咧三奖咧嗰个中奖注数咧 系 啦，其实我冇除翻个机会率噶，但系啲人又话唔系，如果睇数字咧，中三奖咧， 机会率都高， 名额都几高啊。因为咧，譬如其中有一期嘅六合彩咧，嗰个三奖咧， 有冇一千人中啊？ 冇啊，但系都有714注中。 嗱， 系啦，即系都多过150嘅。 因为你嘅投注嗰、那个你可以多啲噶嘛，你俾多啲钱你咪中嘅机会多啲咯。 系啊， 咁呢个系可以掌握喺自己度嘅。 系啊，嗱，咁究竟咧，你话呢个见面会咧，即系仲有咩可以比较咧？嗱，即系我哋又如果轻松啲嘅话咧。佢今次因為都幾多要求㗎，譬如佢叫你唔准戴頭盔啊，唔准戴任何嗰啲大型示威物品啦，咁、可能有啲人就話咁多規矩㗎，千祈冇咁諗。 喂， 你應該要將佢當係咩咧？韓星咁樣去比較得啦。因为你知唔知嗱，你而家 即系睇韩星演唱会都好多规格。 你而家因为你已经成为咗呢个过气 fans 咧，你仲系停留喺校长同哥哥嗰个年代，你冇追到而家日星同埋韩星咧。 我唔知佢 系啊，冇错啦。 有本小册子系话俾你听，你边啲做得，边啲唔做得。 好犀利嘅嗱，我哋而家要将阿 Carrie Lam 咧，我哋要将佢咧 upgrade 到系国际巨星，佢系同韩星同埋日本嗰啲明星嗰啲见面会咧一模一样咁多规矩。 系点 我见过其中一次，因为我老婆嗰阵时咧追韩星啊嘛， 但系嗰都行。 系啊，都几年前啦。 我想话幸福几年前。 佢话原来咧，韩星佢哋搞嗰啲粉丝见面会咧，又系规矩好多噶。譬如咧，有好多就话咧，如果佢系握手会咧，你就真系可以掂佢啦。但系佢话如果你 系 见面会咧，佢话你唔掂得佢噶。 咁话咗明见面啊嘛，咁咪就系见面咯。 但系 谂下 我哋香港，我哋香港啲 fans 咧，有阵时你以前你自己都做过嗰啲疯狂噶啦。你一见到嗰啲即系四大天王出嚟咧，你系咪都揽住噶嘛？譬如华仔应该系最即系惨遭浪漫同埋红抱次数最多噶啦，系咪先？ 佢都好无奈嘅。 系啦，但系原来佢话咧，韩星同日星嗰啲咧，唔知点解佢哋嗰个守得好严噶， 即系分得好清， 分得好严嘅。 你系握手就系握手， 有握手啊就可以 掂。 系啦，佢话如果唔系咧，你绝对唔可以触碰咧嗰个艺员嘅 咁 样， 咁咪得咯， 系啦，好多嘅， 咁而家都应该一样啦，系咪？ 系啊，嗱，甚至乎咧，嗰时我见过咧，当年呢个金秀贤啊，即系最当红嘅年代咧，咁佢话佢去大陆做过一次记者会，咁当时规矩系严格到点样咧？佢话嗰啲记者咧，直情系要将自己张身份证咧压去俾个大会当局咧，先至准你入去采访。 哇！咁 因 为点 解咧？佢话佢惊嗰啲 fans 咧混咗入去咧，就话自己我系记者，我系记者咁样咧。佢话哎，我唔理咁多啦。佢话咧，原来咧， 即系就算系混咗入去都冇问题噶。咁我都 唔得。如果你系 fans 扮记者嘅话咧，佢会发癫噶嘛？佢会可能咧就 唔系。如果我系一个比较我即系默默地支持佢嗰啲，咁就 OK 啦。 唔得噶，唔得。 我当然啦，可以犯法嘅又系，因为嗰啲记者证唔可以乱咁搞噶嘛。 同埋，我觉得咧，即系林太可以喺第一次呢一个见面会之后咧。就學一學其他啲明星賣飛啊嘛！你知唔知呢啲韓星見面會由於名額少，申請人數眾多，天價！我懷疑咧，如果有邊個咁啱嗱抽中咗，你直情係值錢過居屋喎。 明白？ 你應該放上網，放上網偷售，好似人哋嗰啲炒黃牛咁樣咧。 嗱，我哋唔可以 你唔知會唔會 咁樣做啊？ 唔係，嗱，即係顯示出嗰種嘅難得啊！真係 難得，難能可貴、啊， 難能可貴啊！ 你又真係冇做高官嗰啲咁嘅叫做條件啊？嗱，我哋政府嚟噶嘛，點可能收人錢咧？ 唔係佢收錢啊嘛！ 下抽中咗嗰啲 fans 咧，抽中咗呢150张，系啦， 去换啊， 系啦，全部都系话又换证会，换证会咁样啦。 我哋唔得咁样噶吓， 唔得咁样， 唔 得 咁样噶。 即系 显示佢咁个嗰个难度性几 冇错啦。咁所以咧，希望咧， 咁、哎、我想问，对唔住，我冇睇到啊。咁佢嗰啲抽嗰啲人咧， 系 请问佢哋已经系咪话已经有个回复确定信话？恭喜你，你已经抽中咗，约定你几时几月啊？ 佢应该系会，因为礼拜四就嚟噶啦，咁所以应该就好快。 礼拜四 系啦，嚟紧就会抽签噶啦。 摆明我哋都冇去啦。 系咩？ 咁唔系咩？我哋礼拜四唔系有活动咩？ 我礼拜四我哋有 show 喎。 唔系咯， 我哋礼拜四嗰个 show 咧，其实真系都系同佢一样系有计中签率嘅。头先我未做到功课，究竟公屋嗰个中签率咧有几高？ 系，但系中我哋咧打电话嚟登记咗朋友咧，你就真系难能可贵啦。 系啦， 因为我哋嘅 quota 比佢哋更少。 哎呀，咁如果你咁啱又抽中咯，礼拜四我哋呢一个公屋快活人。嗰、那个嘅活动，同埋又抽中咗对话会， 但会唔会咁样啊？佢系朝早我哋晏昼啊嘛。 到时睇下究竟详情啦吓，好快就会再公布多啲噶啦。不过大家都觉得即系机会难逢啦，估唔到我哋都出现咗一个可以媲美 Sammy 咁嘅级数嘅 Carry， 唔系一票难求，系啦， 我记得好好把握机会。你有咩？ 真系呢件事， 你有咩想真情对话嘅？就唔好嘥咗啦。 做定功课，我觉得会好啲嘅，因为你真系想即系想政府嚟回应你咧，咁但系大家真系要做功课咯，系咪？挤不熄生理反应 ，Yellow Fever 黄热症蔓延热情效应，为何要冷静？甘露要染亦染到，手感却有点干燥。有脚便撑到，的色却更好拥抱。太合身，这那世那热感，这泥真天生多生产，烫热得快赞，连烫热针有预感，原来在追平实保守轻了那集群，泛滥集要跟。哇哦 ，Yellow。美白也好，不补会更加襟傲。太合真，这那细亚热感，搵你心多么的挑衅。烫热得热炸，连烫热针再就真，原来在追平实保守轻了也习惯，一朝让分身。哇哦 ，Yellow Fever。不惜生理反应，哇哦 ，Yellow Fever 异常低，未曾话蓝绿眼，令人更美丽，哇哦 ，Yellow Fever 要隔离，哇哦，挤不惜生理反应，哇哦 ，Yellow Fever 黄热症蔓延着黄热症，为何要免疫？ 曾志豪、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等唔等钱使啊？等钱使啦，我都等钱使啦。 好似你需要多啲。 系啊，想唔想中100万啊？当年我哋有百万富翁有奖问答游戏，今时今日我哋亦都有一个。 跌咗咪百万都好。 喂，好过冇啊！喂，你系咪唔要先？系咪唔要先？ 要嘅要嘅。 系咯，最多唔叫百万富翁咯，叫百万中产咯，叫阿陈启泰。 百万人啦，好冇？ 系啦，改一改咯。嗱，如果系 百万， 但系有样嘢系冇改嘅，都系透过咧嗰阵时系答问题，你答啱问题咧就有100万攞到噶嘛。当年百万富翁系咪先？ 唔系答啱，系啊， 答啱问题咯， 要经过好多嘅程序嘅。 即系答啱问题啦，而家都有一个答啱问题就中100万啦。今日咧有人喺头版度卖咗个广告咧，叫做。百万求一路啊，用100万咧嚟揾香港一条出路。吓，系啊，即系你睇下呢个封面咧，因为佢话觉得而家香港好乱，呢个好深嘅。佢话香港好乱，就希望咧大家咧可以 咩方法可以帮到手，觉得一举两得嘅。 系啦，佢话寻找一个可以解决香港现时困局嘅方法咧，一定要有你嘅理念啦，同埋可以执行嘅方法。如果做到嘅话咧，100万送俾你啊！ 值得思考喎，呢个 系啊， 正面。 我而家觉得所有的士司机要参加。佢哋系最中意发表议论嘅，以后唔好同乘客讲啦，留翻参加呢个100万嘅大奖。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政府已经筹备施政报告，过了过去的3个多月，50场的咨询会已经到尾声，她主持了当中的23场，听了很多意见。林郑月娥说，今年施政报告做法会有些的修订，有些政策会由不同的局长率先公布，例如为特别有需要的小朋友提供支援，旧楼维修的加强版工作等，希望做到政策成熟，一项推一项。港区人大代表、立法会议员田北辰相信，政府在星期四的社区对话不会回应任何事，认为官员最难回应的是为什么仍然坚拒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他呼吁参加对话会的人，不论政见，都考虑表达支持独立调查，形容是唯一修补撕裂的方法。终审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国能早前在报章撰文支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田北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李国能是最有公信力主持独立调查的人，又说早前遇到李国能的时候，说他有些事可以贡献香港，引述李国能笑着回应说政府不愿意做。田北辰又说，以香港现时的情况，并不看好引入蒙面法，说可能会令到情况恶化，形容是近乎不可能，但长远应该讨论。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访问美国，促请美国国会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黄之锋在本台的《千禧年代》节目表示，对于法案获得通过感到乐观，当中众议院支持较大，又说众议院议长和港人一起开记者会，相信回归以来从未试过，反映美国国会的关注和支持。出席同一节目的新民党立法会议员容海恩反对通过法案，批评是钳制香港经济发展，为了争取民主而游说美国是不公平，又说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只是邀请民主派人士表达意见，但求听证会的发言去通过议案不合情合理。黄之锋回应说，邀请对象是美国国会决定，容海恩可以自行到美国做游说工作，又说国际社会有大量的资金和公民在香港，作为国际城市的持份者，有位置去了解香港状况。加拿大卑斯省最高法院开庭处理是不是应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一方的要求披露更多有关孟晚舟去年12月被捕的相关文件，预计审讯8日。 孟晚舟当地星期一到庭，左脚戴上电子脚镣。佢嘅代表律师批评加拿大边境人员喺孟晚舟过境机场嘅时候，以入境检查为由非法拘留、搜查同盘问孟晚舟超过三个小时，之后先至正式拘捕，质疑当局系故意延迟拘捕，系为咗协助美国搜集证据。认为如果加拿大官员滥用引渡程序，法庭就应该终止对孟晚舟嘅引渡聆讯。加拿大司法部反驳话，冇证据证明边境人员喺拘捕孟晚舟嘅时候有不当行为，并已经披露咗好多案件嘅细节，认为冇需要再披露更多文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29点，升106点，总成交金额260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87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14点，升3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点评76.95，升9毫；建设银行5.95，跌1仙；腾讯控股336.4，升6毫；中国平安91.25，系升1毫；港交所系224.6，跌1.2。友邦保險75.9，升1蚊；盈富基金27.25，係升1.5；中國太保29.15，係跌1.05；中國銀行3.08，係跌3仙。匯市方面，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38，日元107.59，瑞士法郎0.991，澳元0.677，加元1.326，新西蘭元0.63，人民幣7.115，英磅對美元1.244，歐元對美元1.099。日經平均指數報22,131點，升52點。港金現價報14,220元，升1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520.78美元，賣出1,521.1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就挤塞，最主要都是挤塞在慢线，现在龙尾排到去南昌站，就是三号干线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着奥运站一段的慢线就挤塞，龙尾就在南昌站。在港岛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就行车缓慢，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着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都是比较繁忙，上阿尼北道去坚道方向近着香港礼宾府一段就是繁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方向九龙，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同埋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咁提一提你啦，咁而家农场道来回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咁揸车朋友可以行翻农场道来回方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纵然距离遥远，却感到就在身旁。明明紧靠一起，你我却相隔天涯海角。在拥挤喧闹的人群中，让我用最好的音乐来引起你的注意。 我是郑子诚，香港电台第二台，夜晚9点至10点，有我音乐情人，约定你。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蒸炒煮炸炆炖烧，煎滚烫爆烤焗炉，煨熏烘灼烚六回，醉泡牛肉扣半扒，一种食材，百种食法。电视节目日常八点半，逢星期二晚同你讲饮讲食，由厨房讲到入录影厂，传统新派大吃四方。今晚八点半，港台电视31。 曾志豪、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火勢係啊！哎呀，點解我哋冇得機會去抽啊？因為都真係一票難求。其實好多時都一票難求嘅。每當佢睇到啊咩，咦佢又開演唱會，哇好啊正啊！哎呀，嗰票點求呢？佢仲有佢嘅方法嘅，唔知道你用呢个方法会唔会同大家分享？你点可以得到嗰张票呢？吓，我哋有请都几中意睇 show 睇表演嘅曾志豪。 冇嘢，我每次睇嗰啲演唱会嘅时候，我喺下面我都会觉得嘥咗，冇揾我做表演嘉宾，嘥咗，太可惜啦！啊，唔知呢种心态可以保持几耐咧？嚟紧好似周杰伦又有演唱会，哇！我谂你哋可以换定一个 keyboard 啦。系啊，你之前买飞嗰、那个 F5 应该都已经揿到烂咗啦，换定个 keyboard 啦，各位 fans。好耐冇睇过啲咩电视咧，咁但我见到嗰啲电视颁奖礼咧，都依然觉得咧，咦几得意嘅噃。因为咧佢系一个叫派成绩表咧，咁你自己作为嗰啲叫影迷咧 fans 咧，可能你都会好希望，哎呀，究竟自己心仪嘅嗰个艺员咧，佢会唔会攞到奖咧？哇！呢啲咩年代先至仲会有呢一种咁嘅心态咧？有噶，嗰啲咩事后啊、视帝嗰啲，你会见到噶嘛？呢、這个咧就系讲紧啊，即系艾美奖啊，咁啊佢哋呢一个系关于电视嘅大奖啦，咁啊又颁咗出嚟咯。嗱，对好多香港人嚟讲咧，煲外剧咧呢啲已经系即系必备噶啦吓。其中有一套咧，我谂对好多中意睇外剧嘅朋友咧，都会觉得系神剧咧，就系呢一个《权力游戏》啊，咁啊已经系终章大结局啦。不过有睇嘅朋友都知道咧，最尾嗰集咧系真系烂尾嘅。应咗我哋中国人嗰句咧，神龙见首不见尾，系因为龙武就见首就不见尾，去到最尾咧，你觉得系唔知点解烂咗尾嘅。嗱，呢啲咁嘅黑戏咧就延续落去嘅。咁因为被视为呢一个大热嘅龙武呢一位嘅女星咧，就连续几届提名，连续几届都饮限，都话要截胡。啊！我谂佢终于都明白到，原来权力游戏唔单止喺个剧情里边会发生，真实世界嘅权力游戏咧一样咁难玩嘅。而更加不幸嘅就系佢喺剧情里边咧最尾就系、第一步就死咗，俾阿 John Snow 打死咗。我谂佢死得不明不白。不过喺现实嘅竞选游戏里边，佢都系死得不明不白啦。咁即系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一定赢噶嘛，佢就输咗。咁啊，所以佢应该系最身体力行咧，由内至到外咧都明白咩叫权力游戏嘅呢一个嘅角色啊。不过讲开呢套片咧，你知唔知啊？对好多美国人嚟讲咧，原来佢哋真系觉得好嬲猪噶，因为唔中意佢烂尾啊嘛。所以咧，我都话啦，对上一次我睇嗰套荷里活嘅即系电影咧，就有，我唔记得咗个名添，即系总之有个大只佬咧，佢哋喺度追车嗰套啊，我真系俾桂花田传染咗添，唔记得咗叫咩名添。估唔到一套荷里活嘅电影咧，佢都攞咗呢一个权力游戏烂尾咧，作为佢哋里边咧不停揶揄啦，同埋讽刺嘅呢一个嘅对白。嗱，咁所以从另一个角度咧。 證明呢個電視劇咧深入民心啊！如果我用香港嚟做例子咧，有冇一套香港嘅電視劇，你話如果可以咧搞到街知巷聞，就連拍套港產片咧都要揶揄佢嘅話咧，喂，我想話咁就真係成功啦！對上嗰次可能你覺得好有印象，全世界都會講嘅電視劇咧係邊一套咧？唔使答我，因為一講出嚟咧就代表咗你嘅年紀一出咗嚟噶啦嚇。咁啊，如果你望一望佢嗰個得獎嘅名單咧，你會發現。原來咧，外國咧，佢哋拍好多咧，都一啲都幾反映社會現實咧，甚至乎有一啲咧，即係政治預言嘅劇集嘅。譬如大家都講咧，即係大熱啊，最佳迷你劇同埋最佳電視電影咧，都分別由呢個切爾諾貝啦，同埋呢個咧黑鏡咧所即係贏得㗎。喂，咁呢兩套咧都話曬俾你聽㗎啦。而家成日都話神劇啊，政治預言啊，特別係黑鏡所講嘅一啲高科技咧，對社會嘅監控咧，而切爾諾貝亦都有好多所謂嗰啲咧，即係隱瞞。真相啊，嗰啲咁嘅諷刺咧，所以喺外國睇劇集咧，都唔係咁輕鬆嘅。可能好多時候咧，喺個懸疑劇情之下咧，佢都真係好似塊鏡咁樣，又反映翻個現實真相俾你聽。都係嗰句啦，權力遊戲唔單止係電視劇裏邊會有，嚟到現實嘅話，一樣存在嘅。风头火势，唔知佢有几耐冇煲呢啲剧咧？因为头先我揭开话，喂 ，TVB 最近有套剧咧，话大受欢迎，咁我谂住佢应该会系比较即系 fans 嚟噶嘛，佢竟然都话冇睇到，莫非你而家移情别恋转咗睇亚视？系啊，亚视其实而家仲存在噶，究竟呢排你煲紧咩剧啊？桂花田。 系啊，呢排真系冇乜点睇，去到爱回家之后就熄咗电视，想谂住俾多啲时间啊，俾多啲时间自己做多啲嘢啦，系啦。 不过唔系，我最近听到一个讲法，我哋而家睇 live 系多过睇剧嘅， 系咯，都会可能系咁啊。哎呀，痛啊痛啊！啊边度痛啊？啊颈筋膊痛啊，腰酸背痛啊，妈咪吓？叫妈咪嘅，唔系个阿妈话痛，竟然系个仔女嗌痛。哎呀，阴公猪咯，点解啊？咩事啊？唉，系啊，而家社会就系出现咗呢啲问题。有政党就喺啊五六月期间咧，就访问咗400多个小学同埋中学嘅家长，问问佢哋咧啲仔女关于佢哋嘅背脊骨，即系嗰个脊骨啊问题引起嘅痛症嘅情况。哦，調查發現咧，中小學生咧近三個月咧都有出現頭痛啦、頸痛啦、腰痛啦，同埋脊骨痛嘅問題噶。佢話其中咧有部分同學仔咧仲有寒背添啊！哇，真係要正視一下，因為咧佢喺發育期間有呢啲問題咧，如果唔好好處理咧，到長大之後，去到甚至乎佢年老啊，就大件事弊家伙噶啦。因為有家長咧，佢哋話我唔知啲仔女有呢啲咁嘅脊骨問題喎。嗱，認真教統局咧，即係我哋翻學嘅時候咧，其實衛生署咧都有一个叫做俾佢哋嘅健康检查嘅，中小学都有噶，咁其实都系俾20蚊，好似俾20蚊嗰个费用啊，咁就可以帮你啲仔女检验下眼啊，度下身高体重啊，跟住咧check 下佢一啲每年 check 嘅唔同嘅，咁就肯定咧会度埋佢嗰个有冇寒背嗰样问题咯，咁啊会问下啲学生啲情况咯，咁其实唔可能唔知道咯，系啦，咁啊仲有调查，另外仲有调查就话啦，小学生每日用嘅呢个电子产品嘅时间就越嚟越长，都知噶啦。之外咧，佢哋连喐一喐啊都冇啊。我哋成日都话健康喐一喐啊嘛。佢一个钟头前系呢个动作，一个钟头后都系同一个动作，好坚持噶吓。耷低头继续打，揸住部手机啊。其实佢唔一定要打机，可能佢同同学联络啊，或者系睇下网上面嘅嘢咁。喂。唔該，即係冇人俾你用嘅同學仔，但係唔該你哋可唔可以咧錫下自己多啲咧嚇？明白每個人咧用手機都有佢嘅需要嘅，係咪先？咁但係都對自己雙眼好啲，俾佢休息一下。你啲手手腳腳都要喐下㗎，提提自己啦，真係啊，乖乖仔乖女，20分鐘內咧，即係睇咗20分鐘咧，唔該你停2分鐘，喺屋企行下、企下、喐動下，跟住再望下啲遠嘢。咁啊嗱，除咗呢樣嘢之外咧，咁啊呢個。 就是自家问题啦，因为你自己你整到咁噶嘛，一啲生活习惯你可以改噶嘛，但系原来咧有啲嘢嘅情况咧，你系冇得咁样噶。嗱，大家都知道，听我哋嘅节目都知道啦，早早啊长期即系讲紧早早喺屋班房里面排队长期排第一嘅，咁啊有矮啦，豪仔咧应该系排最尾二二三嗰几个噶啦。咁其实咧同一个阶级咧，即系话譬如你当你中一又好，六年班都好啦，你都有矮同高之分嘅，但系学校嗰张台嘅高度咧就全部系一样嘅。咁你谂下全部一样嘅高度咧，其实都唔系可以啱晒一啲譬如较矮或者较高嘅同学噶。咁较矮嘅同学可能佢哋会辛苦啦，咁但系较高同学咧，佢哋长期要乌低咧先可以做到功课或者系睇到书。咁其实咧学校嗰方面都应该要系时候谂下嗰啲台台凳凳系咪应该矮啲嘅同学用翻佢嘅适当嘅高度嘅台，高啲嘅同学换咗翻啲高啲嘅台嚟去俾翻佢哋咧。因为你谂下，一读就读一年嘅，咁又同埋四五六年班啲台系咪都系一样嗰个 size 咧？嗱，坊间大家都见到咧，好多嘅家私铺，即系尤其是买文艺用品嗰度咧，有啲台系专俾啲细蚊仔，又斜台啊，又教椅背啊，又成啊。点解咧？系因为呢个问题太过严重啊。咁啊，有医学教育委员会咧，佢就话啦，啲专业医生就话啦，喂，如果咧同学经常头痛啊、腰痛啊，佢有啲情况数字咧，佢系令人担心嘅。咁啊，因为可能佢咧肌肉过度紧张啦，过劳啦，姿势唔正确啦，咁加到咧令到佢个脊骨压力受压啦，咁所以先会引致到痛症啦，系发炎先会痛嘅。咁所以家长咧，佢话应该从小咧即系教佢良好嘅坐姿啦，每半个钟头或者一个钟头做一啲简单嘅伸展动作，俾佢啲肌肉松一松啦。尤其是正在青春期啊，11至16岁发育期间嘅你哋啊，你条腰骨好紧要嘅，做人系要有腰骨，咁但系条腰骨点嚟咧？系由你细细个去保养到去大个嘅，知唔知道？所以希望咧，各位同学仔，其实各位大人都系嘅，希望你真系啦，唔好呆住咗一个动作，提提自己。如果提唔到嘅话，搞一搞闹钟，嘟嘟嘟嘟，廿分钟之后提醒自己啊，我要喐一喐啦。 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老师们都一向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你从前总是很小心，问我借半块橡皮，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和我在一起。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你总说毕业要遥期，转眼就各奔东西。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看相片，给他讲。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提提你啦，因为今日咧阿祖咧就把声唔舒服啊，所以就要暂休一天嘅。咁啊，直播室有桂花田同埋有曾志豪。 廿九度气温，相对湿度58%。 喂，你老家又出事啦，系啊， 系啊， 即系对香港人嚟讲咧，嗱，我自己打乡里，其实我冇听过呢间嘢嘅。 其实咧，虽然唔，其实唔系我老家咯， 系 不过咧呢间旅行社啦，系咪？咁其实喺外国嚟讲咧，真系出名到真系好老牌。就是、原来哇，已经系好多年 歷史了，地祖嚟嘅，比如话 百几年历史又，真系好犀利。 系啊，但系而家你可以好肆无忌惮讲佢个名 字， 因为好不幸地咧，佢执咗粒咧，所以你而家唔使惊话会卖广告。Thomas Cook 系啦 ，Thomas Cook 系啦。 咁而家呢个就真系即系煮窿咗啦。 系啦，即系佢话佢有成178年历史啊，话咗佢话咧喺英国最悠久嘅旅行社。真系犀利，可以用百几年喎、 啊。嗱，佢发生咩事呢？如果简单啲讲咧，就系、是、呢个有178年历史嘅英国旅行社咧，就因为财困啊，喺礼拜一凌晨咧，佢就宣布破产。嗱，本来一间公司宣布破产，你应该都好阴功噶啦，即系你预计可能，哎呀，佢啲员工可能就要冇嘢做啦。 系啦系啦，但系都可能佢可能佢100间分行咁啊， 系啦， 大家冇嘢做啦。 即系冇嘢做都好惨嘅咧，因为你会有失业大军。 系， 但你冇谂过咧，佢嗰种即时停止营运嘅即时咧， 嗰个影响啊，嗰个影响 系真系好似咧，你一个机器咧，突然间佢话冇油就冇油， 系 shut down 就 shut down， 好似我哋揸车咧，你谂住喂挨多阵都得啩，都未去到前面油站或者任何停车嘅地方，喵喵喵，佢停咗唔喐嚟噶。即系如果 Thomas 系大家好中意嘅火车头嘅话咧，佢而家呢个 Thomas 行到一半，吓唔喐咯。 系啊，佢停低咗，真系停低咗。但系咧讲紧受影响嘅。嘅旅客系多到60万， 60万，你谂下几咁夸张？ 真系好夸张，60万嘅旅客。 而所谓受影响咧，就系佢哋真系即刻咧贵客治理嘅，佢哋真系名副其实系贵客，要治理咯。 唔系同埋唔知点解会冇紧急应变措施啊？ 系啊， 即系譬如之前咧都有啲旅行社咧，就可能佢而家未发生咯。我哋香港都试过旅行社倒闭噶，咁但系跟住咧有好多其他啲旅行社就会出嚟帮手，话咁好啦，你过嚟我度啦咁样。 唔系，但系你讲紧嗰啲咧， 申请翻一啲叫索偿啦。 唔系，你讲紧嗰啲，譬如话旅行社倒闭，咁可能就话你想成团嗰啲咧，你搵人接手啦，或者啲钱点退啦。但系咧，佢而家系严重到一个地步，就 系 你已经去咗佛山噶啦。点知个团突然间同你讲话，唔好意思，我哋间公司执咗笠，咁点啊？ 系啊， 冇车翻。 系啊，竟然 系咁，唔系佢唔系冇得出发咯，而家好大件事。 系因为咧，佢话咧呢件事，即系佢话一倒闭清盘嘅时候咧，滞留咗150000名嘅 英国游客， 英国游客喺海外， 而另外 佢哋翻唔到，即系话冇得翻嚟。乜我哋所有嘢唔系安排晒，你唔系买晒所有飞嘅咩？即系话咁你成团嘅时候，你梗系譬如住宿啊，酒店机票啊等等嘢你都有晒噶嘛？ 系啊， 嗱，点解会滞留佢哋咧？我唔明啊。 佢而家有个分布表噶，150000嘅英国游客就喺国外滞留啦。咁滞留嘅德国游客即系第二个国家啦，就有140000啦。瑞典游客有17000啦，法国游客10000啦，挪威游客8000多啦，希腊咧亦都话有50000名嘅旅客咧而家滞留咗喺佢哋嘅地方啦。不过主要就英国人嚟嘅咁样。如果就咁立一立个表咧，你得到个咩结论啊？ 好多人咯，好多人参加呢个团咯， 即系 好多人滞留啊！ 英国同埋德国嘅游客真 系 好多 哦，系、啊、 你谂下，佢有140000同150000，瑞典游客咧相对都得个10000多嘅啫，法国游客咧都系得10000嘅啫，咁样。 喂，但系你睇到咧，就系佢讲紧负债，点解哇清盘得咁突然啊？咁 系 我睇到数字都几犀利，负债有17亿英镑。 哇塞！ 咁啲数字真系大得好紧要噶，咁 所以佢顶唔顺咯。 我一顶唔顺之后爆，真系爆煲，哇！佢讲紧17亿英镑喎。 系啊，嗱，咁你话咧，究竟对香港嚟讲咧有咩关系咧？可能你话，所以我都唔帮衬呢间嘢，我香港人都即系嗱，好少帮衬呢间。但系佢个象征意义真系好大，因为点解咧？佢系元祖嘅，即系叫做被祖级嘅旅行社啦。 系 括弧传统嗰只。 系， 咁即系代表咩意思呢？即系我哋一般而家我哋香港嗰啲旅行社咧， 即系大旅行社咯， 唔系佢呢种咯，传统即系话你走去佢 counter 度 book 位啊，俾团费嗰啲啦。 他说其实他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现在网上自订机票酒店实在太方便了。 哦、 所以他说呢他用英国的数字呢，他说根本呢还是会用传统旅行社去帮衬的呢，是65岁或以上人士。 哦，都是是的。真的。因为他们都没有这么时间心机走去这样做这件事啦。 是 的。但是你想想其实原来60万的旅客他都有帮衬啦，真的帮衬到的。 是没错。 都不够他的营运。 不够啊。因为你想想其实你旅客的数量怎止这个呢，所以你说即有 因为他有成16个国家应是跟航空公司里面一起联 络。是啊，即 你说对香港最大启示呢，就是咁我哋会唔会啲同业都会有呢个咁嘅冬天都大家利是咧？ 好似我哋都背，好似我哋都害咗佢咁。 你对上嗰次有参加旅行社几时啊？冇啦，无论系跟团定系自由行， 一五年定一六年。 系啊，所以即系喂，我怀疑如果你做旅行社嗰啲朋友咧，都可以喺面书度分享一下，究竟系咪都有少少寒意吹紧过嚟咧？旅行越嚟越多啊，但系唔知帮衬边一个咧？ 大致天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32点，升107点，总成交金额319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2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53点，升7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点评77.45，升1.4；腾讯控股336.4，升6毫；中国平安91.3，升1.5；中国生物制药9.8，系跌5.7；友邦保险76.1，升1.2；港交所224.6，系跌1.2；中国太保29.1，跌1.1；盈富基金27.3，升2毫。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8，英镑9.744，瑞士法郎7.915，澳元5.311，加元5.911，新西兰元4.932，欧元8.6154。每百日元对港元7.2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812。日经平均指数报22,131点，升52点。港金现价报14,22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20.92美元，卖出1,521.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南昌街一二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去东京街噶，就系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南昌街一二线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排到去东京街。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咧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啦，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排到花园道口。上阿弥陀道去坚道方向啦，近住香港礼宾府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果栏。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一段咧都系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Give me five， 乜都有。你想听啲咩啊？ 我想笑啊！ 有咩游戏介绍俾我哋玩呢？ 和平精英 玩咩先？ 格斗 game， 格斗 game， 即系 打赢就和平啦。 佢系咪叫原和平精英啊？ 系 系 点啊？ 够唔够开心啊？ 哇，好笑到呢，仲有冇多啲啊？ 有，听晒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到七点，天怡、子豪、波盛 ，Give me five。 无人机系好玩，不过点飞先啱。唔好重过七公斤，商业用途嘅话，要预先向民航处申请许可证。日头同肉眼睇到嘅范围至好飞，高过300尺都唔得。远离市区、人多车多嘅地方同其他设施。如果危及飞机、其他人或财产安全，可被判罚款或坐监嘅。检查清楚，做个负责任嘅驾驶员，确定安全先起飞。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妈咪，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十一点就嚟搭二啦吓，而家29度，气温相对湿度64%啊。 系啊，风吹麦荣今日咧冇咗阿祖，因为佢话佢失声 要休养， 系啊，休息一天。咁啊，直播室有曾志豪，有桂花田。好啦，我想问你嘅银包里面 系 有冇一张图书证？ 冇。 点解嘅？ 点解要用图书证？好耐都冇啦。以前细个就有咯，楼下因为咧嗰阵时我住嘅地方好正嘅，一落 lift 咧已经系图书馆啦，嗰、那个公共图书馆。 咁咪好咯，你咁中意睇书嘅人， 成日就匿埋 嗰 度借书咯。 系啦，又可以睇好多唔同嘅书啊。 冇错， 即系嗰个就系你嘅世界咯。 但系自从我拥有咗财富之后，例如有50,000蚊、60,000蚊啦，我就可以自己去买书啦。而我嘅拥有欲 嚟咗啦， 系冇错，我嘅拥有欲咧系比较强嘅，净系借书系唔够噶。我系一定要自己立咗翻嚟个书柜度。 借书梗要还啊嘛。 系啊，应该唔还嘅贵过买本书噶。 要罚钱 啊嘛。我喺嗰时读大学嘅时候已经试过，哇唔系嘛，咁多钱，我好似争成接近一年都唔记得咗还。 咁你根本都冇咗呢件事， 我已经冇咗呢件事啦， 系啊，咁有冇还啊？最尾 有赔咯，好大件事啊，真系，所以我惊咗啊， 系，所以 真系好耐冇去图书馆， 宁愿自己买咗之后咧，都即系摆喺屋企，跟住几时睇都冇问题啊嘛。 所以连带我都觉得带少咗细路去呢个地方噶，我好似咧，我两个仔咧带过佢一次公共图书馆咋，咁因为你譬如其他地方咧，譬如荃灣最近有個商場咧，佢係引入咗嗰個誠懇啊嘛，仲要寫住兒童部。咁、 okay, 你帶佢去嗰啲地方咧， 係啊，可以打書釘， 都係齋睇嘅啫，都唔買住嘅啫，係啦。咁嗰度又多、啊，所以我都承認少咗好多好多。 但認真嘅，即係圖嗱，我以我哋香港咧認識嘅香港咧個圖書館咧，如果比較吸引啦，嗱、我哋唔係去曬，我冇去曬18區，不過如果相對吸引咧，係真 係。冇去咧，應該。 啊！ 離島嗰度冇去啦， 哦，係啊，即係冇去曬咁多區啦。不過即係比如較為吸引咧，都係中央圖書館嘅， 係 因為真係地方大啦，樓層多啦，咁佢分門別類啦，咁都有即係 好好瞓添㗎。嗰陣時啲報紙成日介紹， 風涼水冷， 啲叔叔喺嗰度瞓覺㗎。但好耐咯，我冇再去過啦。 係啊，樂動永榮都我細個帶佢哋去嘅，因為即係佢哋細個都好中意去圖書館嘅，咁即係我都覺得，圖書館裡面即係好多好多唔同嘅即係書籍。可以俾佢租借啦。 知唔知点解你啲细路中意去图书馆啊？ 因为嗰度要静，阿妈就唔使坐。 你好叻啊你！琴日佢先同我通过电话，阿妈同我去图书馆啦。 系啊系啊， 咁你就唔准嘈啦咁样。 唔系，咁其实都几好嘅。不过咧，即系其实而家佢陆陆续续咧，香港图书馆咧都比较即系将佢多元化咗噶啦。其实 有多媒体嗰啲咯，即系譬如有啲咩 CD 啊，有影音器材睇。我以前细个咧系挤 cassette 带嘅，即系你记唔记得嗰个年代啊？ 我冇， 即系公共图书馆。 都系，系咯，系咯， 好多男仔中意喺嗰度噶噃， 嗰啲都唔啱口味。 啊，呢啲诚实、啊，你睇嗰啲都系嗰啲，即系吓蛇猫狗多噶，真系。嗰阵时我嗰个年代嗰啲多媒体咪其实大咯，全部咧就摆喺当眼处咧，一盒一盒咧。你嗰阵时应该都好叻噶啦。后来咧，我因为我就细极有限嘅。 都有 CD 啦、 嗯。 你覺得 CD 又係另一個媒體嚟啦， 同埋可以借噶嘛？ 可以借啦，好緊張啊嗰陣時。 但係啦，俾我哋而家去到而家呢個歲數啦，而家去到呢個歲數，我哋嘅印象，我哋圖書館就係借書啦， 借書， 借、 或者影音器材啦， 影音器材啦， 係咯。 就 有講座咯，有時你會搞啲講座啊。 係啦，佢就會搞啲活動嘅，係。 我去過一次咧，反而係嗰陣時拍嘢咧，去廣州嗰、那個圖書館真係大到咧，佢直情有好多唔同嘅，好似展覽區咁樣咧。我最有印象就係佢無端喺地下度咧，佢 set 咗一個好似老襯亭咁嘅物體，一個涼亭咁樣。係 係喺個圖書館裏面。 圖書館裏面嘅其中 係 啦，佢真係地方好大，佢成層都係佢嘅。嗰、那個涼亭我做咩啊？佢話冇啊，你可以中意坐喺亭裏睇書。 个环境佢啊，系咪啊 ？OK， 佢咪佢睇紧古书嘅时候，我都希望 法师故之有情， 我就希望可以有个背景系一啲亭台楼阁， 亭台楼阁 系啦。 佢就唔想坐喺啲金属凳度睇嘅咁样。佢個地方係大到咁，當然啦。後來佢話咧，嗰度 其實我覺得呢個設計都非常之好。譬如佢想睇一啲太空書嘅，真係俾個類似咁嘅環境俾佢。可能也不懷，不過、我哋香港就真係冇乜地方啦。咁除咗咁樣， 佢嗰個地方咧，除咗係齋睇亭台樓閣，好似有個靚之外咧，佢都講就話間唔時佢哋就會舉辦一啲活動。 嗯、 譬如嗰度話啊，學下呢個古琴認識嘅技巧，咁佢咪喺嗰個位度整出嚟咯。 即係都係喺嗰個位有啲唔同嘅。 机咪真系好大嗰度真系。 OK， 嗱，如果计大嘅话， 系 我真系嗰日咧睇咗嗰啲旅游特辑啦，喺电视里面睇咗旅游特辑，哇！真系呢个税边有咁样噶？你知唔知？即系你讲紧人口啦吓， 系 芬兰，讲紧芬兰嗰个图书馆，咁佢咧就喺2016年咧几年前咧有个统计，佢哋人口550,000啫， 系 你估佢有几多人曾经去过图书馆度借书？ 550,000 吓 总人口 吓。 有几多人去过图书馆借书？咁、就400,000。 哦，咁你又太哦，咁又 俾多啲100,000啦。 咁但系嗰个数字夸张啊，200,000， 200,000都系好多噶咯。 真系好多，你谂下，几乎一半人口去过图书馆借书，而佢借书嘅次数又成6,800+噶。 哇！ 即系你话你谂下，咁点解佢哋你知唔知啊？佢哋嗰度当地人咧就话图书馆。是政府俾我嘅一份礼物。 是是 是。咁你諗下，你而家我哋个钱包里面嗰个图书证。 是。 喂，不当然啦，我哋用身份证借书啦而家。 是 吗？ 真 的？唔该晒。 我唔知道啊，是啊，真係好耐冇去过。 我而家身份证已经借书㗎，所以图书证就可能唔喺度啦。但係点解啲人係觉得拥有呢个图书证係觉得咁享受咁开心呢？ 因为入到佢个图书馆应该係有好多即係一站式服务，由头包到落脚。我想桑拿一定走唔甩，芬兰人咁中意即系焗桑拿， 咁、又未至于，又未至于， 可以有 系嘛？始终佢都系一个图书馆。 你话攞住本书，攞住本《西游记》嘅芬兰译音版，然后揭到火焰山嗰张， 跟住就行到去个桑拿房嗰度，哇，几唔即系身同感受。 系啦，有就见到个蜘蛛精喺你对面，几好噶。 喂，佢哋真系好犀利噶，佢用咗9,800,000咧去打造呢、這个中央图书馆， 系系系。 9,800,000欧元，仲未合欧元，系咪港纸？咁打咗呢个图书馆咧，你觉得你有啲咩要求？ 我头先讲咗，起码要有芬兰浴室，有得浸，有得焗桑拿。 9,800,000欧元， 地方一定要超大啦。我唔要坐 超劲大， 我唔要坐坐嘅时候，隔篱有个肥妹喺嗰度啦，系啦， 唔会撞到人。 我要有睡眠休息室， 嗯， 方便我喺里边打书钉嘅时候咧，有嘢食。 嗯、 要有零食区，咁、 okay. 最紧要系咧，有阵时啲父母带埋啲细路嚟咧，系父母睇书，僆仔就周围玩咧，要有玩乐区咯，呢啲不在话下啦。 咁呢啲就基本 啦。有补习嘅，顺、便读埋书。 啊，即系你都系因为因应香港个情况，想摆喺嗰度啫。 有旅游展区。 旅游展区即系展览啊！ 里面要有啲即 系博览喺度， 旅游风光名胜有唔同嘅主题嘅，即系譬如可能佢而家话俾你听呢度就系圣诞老人村啊，呢度就系咩咧？我想要佢里面多姿多彩 嘅，即系有个迷你版嘅里边， 迷你版 即系入咗 图 书馆咧，你 叫做 环游世界啦， 微缩景区一样，系啦。 咁啊，好似我唔知佢有冇，不过未睇到。 系咁啊，夸张啲啊，有得瞓啦， 有得瞓，你几时 都 可以 瞓 得噶啦， 咪有都系有得胶囊旅馆咯。 如果有个电影院 吓， 又 OK 咧 ？O K， 我依家都话佢哋好多电影啊，嗰啲叫多媒体放映室噶嘛。 唔系啊，佢净系戏院啊，电影 院 啊， 即系等于我哋去机场里边有个电影院嗰种啊。 系啊，类似咁。 咁 O K 喎， 即系佢因为真系有地方嘛，即系佢真系坚大噶嘛。咁咧，佢有一个叫做创作空间啦，有呢个录音室啦，系啦，录音室就俾 我哋嗰行。 因为可能佢都可能希望俾机会有啲人咧试下，即系自家去录一啲嘢啦。咁但系头先讲嗰个创作录音室咧，我净系觉得喺而家系啲学生嘅梦寐以求要去嘅地方。 点 解咧？点解咁多人去图书馆咧？就你知唔知佢里面所有嘢啊，讲紧都系免费嘅。免费咩咧？不过材料咧要自己俾噶吓，材料要自己有嘅，自己买嘅。有 3D 打印机。 你 系佢成间，我谂大过我哋两个直播室，系咁大嘅，摆晒喺度，俾你啲 学生啊，或者一啲大人啊入去咧，里面咧你自己用，佢俾你用，只要你登记。OK， 咁仲有嗰啲叫做poster 咧，影嗰啲banner 啊 poster 啊嗰啲任何一啲机啦，有嗰啲机俾你印咯，可以俾你免费去印， 即系俾你试用一啲最新嘅呢啲科技咯。 科技 等于你入咗去一间唔使钱嘅 lock in 嗰度咯，因为 lock in 成日都卖好多呢啲嘢噶嘛。 问题系唔系佢啲大型影印机嗰啲咧，譬如好大张嘅 poster 啊，嗰啲叫做 俾你可以试印落去啦。 直情系俾你印啊，系俾你印啊，你自己喺度画个画面，画设计完之后，跟住揿个掣，你就可以去印。不过材料都系讲紧材料钱你自己俾。 OK 啦 ，OK， 亦都有个缝纫室。即 系 有晒车衣喺度嘅，系啦，亦都有人喺度教你嘅， 哦，几好。 即系话你将，譬如你突然间，我有啲裙咧，我想改啊， 改短啲啊，我啱啱要去 party 啊， 唔系有人改，系你自己改，不过你唔识嘅有人教你，即系佢净系一个好大嘅课，唔系课室啊，我谂 兴趣补习中心咁样咯， 总之好大嘅地方， 唔系嗰啲 workshop 啊，即系可能而家好兴嗰啲咧，呢度就一格就系专门系修复皮具嘅。工作室， 你就一定长期排队去啦， 系啦，即系佢应该系一个好多活动嘅聚集地咯，而家 好大，佢分门别类咯，总之佢都话啦，系免费俾市民用，你谂下，你而家想搵个，喂，我想 3D 打印啊。你自己都摸不着头脑，我究竟去边度啦？譬如我想印好大张 poster 嘅，可能帮一啲社区手或者等等，你喺边度印呢？可能你都系要俾钱，讲紧你要俾钱去嗰啲公司度印啦，系咪？但系呢个图书馆。你想要乜佢俾乜你，仲有一个地方就系咧，嗱图书馆要系做咩噶？借书嘅啫， 系 你估仲有啲咩可以借啊？ 借书、借碟、借钱， 我真系觉得喂吓， 咁仲有咩可以借 啊？ 有咩？唔系我借钱 嗱，图书馆 仓库 嗱，唔系其实咧都呢个都觉得同图书馆系冇乜关系嘅，不过佢真系 你中唔中意先？你想唔想要噶？ 如果有需要，我觉得我要噶 借衫。 借 嘢食 嗱， 唔使啦，好富裕啦，嗰度有需要嘅。 嗱，屋企如果又有 迷你仓 借嘢啊， 借个位咯，借个位我砌嘢，借个位摆 到啲人哋唔会清理咗咁大地方。如果你屋企有啲嘢要维修，但你又冇嗰个工具， 借工具， 佢可以借维修工具啊！你谂下几咁犀利？譬如电钻，你屋企有冇啊？ 有啊。 哦，咁犀利！ 香港人大部分都拥有呢啲工具噶 噃。但我屋企冇电钻啊，我想 你都够嘈啦，唔使啦，唉。 咁我都要揼钉牙。 系咯。 但系咧，我讲紧咧，佢哋系可以咧借一啲家居维修嘅工具啦，可以真系攞住张图书馆图书证去借。 咁夸张。 咁另外仲有一啲运动嘅器材咧，佢都俾你借。 呢个好喎，运动器材就唔错啦。 譬如嗰啲哑铃啊，嗰啲咁样成啊，嗰啲咁样，佢话运动器材都可以俾你。 即系你话我想爬独木舟嘅，唔想自己买只舟嘅，问佢借好啊呢啲。 真喎，因为真系你想试啫嘛，但我唔知道我真系有冇兴趣去买，即系、你嗰啲嘢唔系平噶嘛，咁我觉得佢，你谂下头先我所讲嘅几多嘢啊，佢应有尽有，你想要乜要乜，佢所以唔怪之咧，咁多人咧系觉得拥有一张芬兰嘅图书证系政府俾佢一个礼物咯， 即系等于 我都好正。 如果你听到嗰个介绍咧，等于话嗰个图书馆咧就系、是、几个唔同政府部门即系浓缩埋一齐啦。可能里边有教育部嘅，里边又有民政嘅，又有康乐嘅，系咪先？佢咩都喺晒度咯， 集于一身啦。即系每一个政府部门都可能贡献啲一啲嘢喺度嘅时候，只不过呢个图书馆系一个佢哋嘅集中嘅地方。 系 咁 何乐而不为。 系啊，同埋我觉得咧，即系如果你想了解下图书馆对嗰个城市有几咁重要咧，譬如嗰阵时打机咧，你记唔记得打电脑游戏有一个系列咧，就你冇玩过都可能听过嗰个 SimCity 系列啦，模拟城市啊嘛。 系知道。 咁点解你话玩呢个游戏，你会知道图书馆嘅重要咧？咁因为譬如你开头啱啱做嗰个市长，你得唔知一二百万嗰个资本嘅话咧，咁你一就拣咩咧？你梗系起楼先啦，或者就系起。 人住噶嘛。 系啦，咁然后咧，你真系要有人住，你有钱收，你先起。好多嘢咧，图书馆咧又贵，亦都会摆到好厚嘅。因为通常咧你冇咁多钱，同埋咧佢唔系起咗之后咧，佢会令到你财富翻倍噶嘛。但系咧喺嗰个城市设计功能里边咧，我冇记错咧，譬如你可以起到个图书馆咧，就会话提升成个嗰个城市啲人咧嗰个文化水平啊，又或者话佢哋嗰个即系对市长嘅好感度啊，各样嘢 有好大好处嘅。 系啦，但系通常就厚啲嘅，同埋咧 佢贵啊嘛， 同埋因为佢贵，同埋唔系有即时咧，佢唔会话喂我而家财赤，不如起个图书馆赚钱啊。冇嘅， 因为佢唔系一个赚钱嘅一个嘅物体啦。 同埋佢系跟需求咯。如果根据只 game 咧，好得意嘅。譬如你起咗好多楼啦，你起咗好多工厂咧，你嗰个城市啲人咧赚咗好多钱啦。佢开始会有娱乐嗰个需求咧，即 系 嗰种嘅要求，就话市长我要起多啲嘢。咁所以佢话咧，你就如果几时起个图书馆咧，你都会 feel 到嘅。经济好好啦，大家教育水平都唔错啦。佢开始大家唔满足，就我要多啲啊！我要起个图书馆咧嚟提升我哋成个城市嘅文化风气啊！ 因为书中自有黄金屋啊嘛，即系喺佢书系好紧要噶嘛， 所以系有阶段咯。即系当一个城市佢肯抌咁多钱落去嘅话咧。其实是代表很多东西的，即是代表它已经发展到不错了。 一个地步啦，同埋将所有希望可以提升。 是啦，真的。 提升才是重要的，这个概念。所以我觉得他们。 我上次去芬兰没去到。 我不是问你，你去芬兰有没有去一个中央图书馆？ 没啊。我去很多地方，他们最好像精华那些宝库啦，我都没去到。不过嗰阵时我已经听佢哋讲话，芬兰嘅图书馆系好厉害嘅。 系啊，其实咧喺呢个世界里面咧，有好多有十个国家嘅图书馆都系值得去噶。 系啊，应该我哋有机会再讲下。你有冇会去匀晒啊？ 吓， 试下去咯。 香港都去唔匀。 系咯、啊。香港如果最好嘅图书馆你拣咩？就系中央图书馆啦。 中央图书馆相对地大啦、 啊， 完善啲嘅。 我啲听众有冇啲图书馆嘅好选择啦？ 个厕所总会逼爆咗，时间剔踏过，个肚越不妥。点解啲厕格永远得嗰几个？其实老友你去完厕所咪再喺里面猜错。曾经你都急过，你应该很清楚，在厕格外面的痛楚。痛，我个肚一直痛。难以承受扭曲了面容，连呼吸也停顿，痛，我个肚一直痛。若果我是个儿童，我会窝喺你门外，显得我英勇。每一个人幻想乜嘢希望的时候，都会有一片光明的天空，中间有一条刺眼的曙光。当佢幻想乜嘢失望嘅时候，就会系一片欢爱嘅天空，满布密云。哦，呢个系一个天大嘅误会，失望又点会系联想到徒劳无功呢？希望落空咗，大不了失望；落空咗希望，连失望都一片消失。呢个时候，天空系一片漆黑。其实往往每当我失意，最痛苦一次性懂得珍惜屋企的感觉。怀念细个，从前简单得多，不太会计较，个个想屙就屙。突然仿佛听到里面有一下冲刺声，究竟我系咪听错？从心底感觉，从新的感觉。Oh my god， 原来系隔离嗰个。痛，我个肚一直痛，难以承受。扭曲了面容，连呼吸也停顿，痛，我个肚一直痛。若果我是个儿童，我会窝喺你门外，显得我英勇。 佢系新青年理发厅外面的世界吓，外面嘅图书世界都好大噶。头先阿田都话咧，除咗芬兰图书馆咧，仲有几个都好推介噶嘛。 我想话咧，头先我仲漏咗一点未讲啊。嗱，咁大嘅图书馆应付咁多嘅人口，每年有6800万人次。你觉得佢哋点样去安排嗰啲书？ 安排嗰啲书， 即系嗰啲书，咁你还书噶嘛？ 地方 你会还书噶嘛？ 应该是在整个图书馆里面有不同的角落头都是可以给你自助去还书的，抌落个窿度咩都好。 唔系，咁你要处理个还书嗰啲书，要摆翻去个架度噶嘛？ 哦，咁因为就有一架类似顺丰咁样嘅团队咯，全部摆晒喺度咧，系啦，开始有集散嘅，佢就喺里边有架车，小火车喺度嘟嘟咁样 嘅。好啦，而家要去咩？因为咧，其实咧，认真嘅，每次咧，我哋借书咧，就喺一个好完整嘅架书架上面就攞书，分门别类有晒 number 噶，系咪先？咁啊，真系非常之方便我哋啲市民咧，就去借书啦，跟住咧走去嗰个 counter 嗰度嘟嘟咁啊搞掂啦。咁但系还书咧，我哋系可以地铁站又还得书，跟住咧佢闩咗门啦，就算图书馆闩门咧，佢出面咧有个收集书嘅嗰个书箱噶嘛，咁我哋掉落去又得，乐富借中环还都得嘅噶，系啦。咁但系咧讲紧收集翻啲书翻嚟嘅时候，咁点咧？点分门别类咧？佢哋都话啦，用咗9800万欧元起噶嘛，所以佢哋呢个图书馆系有机械人 的。哦，哇，咁巴闭噶！ 佢系用机械人咧嚟将嘅所有图书咧分类上架，而减轻嗰个出错啦，减轻人手啦，减轻个因为地方太大啦，咁所以咧佢咁样系统化咧系真系方便咗好多噶。 请速递啦，其实我觉得应该结合翻啲民情，如果俾我哋喺中国大陆咧，请而家嗰啲即系速递员啱晒真系。 我净系喺个图书馆面 都系历史书个区啦， 三楼第四格第二行里面最尾嗰个。 系啦，再唔系就用嗰啲自动贩卖机嗰啲咧，一揿个掣，嘟，嗰本书就跌落嚟。咁咪好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邝俊宇朝早在天水围湿地公园附近遇袭，送往天水围医院治理。党友林卓廷说，今朝早10:00左右，邝俊宇在湿地公园附近的健康院停车场预备攞车的时候，被三人袭击，其中一人手持摄影机拍摄过程，邝俊宇被人拳打脚踢，后颈被踢倒。林卓廷说，袭击有预谋和有组织，民主党表示愤怒。林卓廷又说，过去两个多月以来，民主党办事处多次受到破坏，社区主任和他本人亦都受到袭击，而民阵召集人岑子杰早前亦都被人持武器袭击。他相信有人针对反送中运动的人士进行暴力行为，企图令他们退缩，但他强调不会被暴力威吓而退缩，要求政府回应五大诉求，追究警方暴力行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今年施政报告做法会有些修订，如果有些政策已经成熟，例如是改善或者增强服务，往年会留在施政报告公布，但今年让有关局长率先公布，例如是为特别需要小朋友提供支援、旧楼维修加强版服务。环保和体育发展方面，希望做到为市民做事，成熟一项推一项，但是重中之重的土地房屋问题会在施政报告入面交代。他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说，正是筹备施政报告，过去3个多月50场的咨询已经到尾声，他主持的23场已经进行，并听了很多意见。港区人大代表立法会议员田北辰说，据他8月的时候的了解，北京原本希望在10月1日之前平息反修例示威，但中央8月底评估的时候，单靠香港警力不能够解决，如果设下死线，就要根据基本法14或者18条派出解放军，这样一国两制就完结，所以忍痛牺牲国庆的画面。田北辰认为是反映内地全力无条件支持一国两制。 田北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香港社会正是酝酿私了的风气，他认为如果继续下去就不再是以前熟悉的香港。他说私了是源于示威者质疑警方偏袒不拘捕部分人，但警方就否认，双方各执一词。因此他认为需要进行独立调查，解决社会分化，修补撕裂。位于上水府地坳的嘉华沥青厂向城规会申请续期五年，不过几名村民到北角政府合署抗议。协助村民的西贡区议员方国山说，沥青厂已经影响到当区的空气质素，形容选址严重错误，要求政府将沥青厂迁移到其他远离民居的地方。沥青厂在2017年4月起运作，方国山说每当吹北风的时候，沥青厂的污染物会影响石湖墟。有府地坳村民说，沥青厂24小时运作，排出的气体令居民长期吸到臭味，部分的居民更加出现眼部不适、呕吐等的症状。他说多数的居民都不知道沥青厂会迁到那里，质疑政府作假咨询。村民向城规会代表递上反对书，并要求在城规会表达诉求。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97点，升75点，总成交金额372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9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86点，升10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点评77.45，升1.4；腾讯控股336.2，升4毫；中国平安91.35，升2毫，中国生物制药9.9跌4.5，港交所225蚊跌8毫，友邦保险76.15升1.25，盈富基金27.25系升1.5，中国太保29.05跌1.15，中国银行3.08跌3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07.54，瑞士法郎0.991，澳元0.677，加元1.326，新西兰元0.63，人民币7.116，英镑对美元1.243，欧元对美元1.099。日经平均指数报22,121点，升42点。港金现价报14,22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21.01美元，卖出1,521.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南昌街1、2线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排到去东京街噶，就系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南昌街嘅1、2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东京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龙尾康庄道桥底。咁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大涌桥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沙田第一城啊，快线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啦，同埋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切勿跟车太贴，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有突发事都有时间应变。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喂 ，Fanny， 曾志豪、黄耀祖，放手快活人。 Take your mind, let m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恬淡情怀，周美欣。 每个星期三咧，对于我嚟讲咧，都系一个音乐治疗嘅时间嚟噶。因为不管咧日头个工作几咁忙啊，或者几咁有挑战性都好啦，去到晚上喺呢个时间里边，假如我可以听翻啲好歌嘅话咧，我觉得成个人嘅心情咧都会放松啲嘅。 逢星期三晚上八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恬淡情怀，周美欣。 申冤啊！ 何人击鼓？咦，大人唔系已经判咗赔偿俾你咩？做咩仲要申冤？ 杀上代理瓜分咗我嘅赔偿金做酬劳，佢仲话可以搵埋大状代我追讨，保证不成功不收费啊！ 根据法例，呢啲行为可能构成助纵或包揽诉讼，可判处罚款同最高监禁七年。如果担心冇能力承担诉讼费，搵法援署、香港律师会、执业律师或者相关政府部门帮手。 残疾人士想投身心仪的行业，有什么需要注意呢？等香港康复计划方案检讨工作小组倡导通行专责小组成员吴嘉丽女士话你知啊。 未来三年有79%的工作会被 AI 取代或者转型。有见及此，我们其实相当鼓励残疾人士去发挥所长，学习不同和善用科技，去帮助他们投身他们心仪的行业。 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Made in Hong Kong，香港有你，星期二晏昼1点到3点 Made in Hong Kong。 当初相遇是回头再笑， 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泥水沾湿了我对白皮鞋，我的心情就同白皮鞋一样变得好灰。 哎，用梳打粉啦，你嘅心情同皮鞋都会变翻光亮噶啦。 那些年，我白色嘅校服俾后座嘅女班长笃咗一个又一个嘅原子笔印。 你嘅心情都几好啊？ 唔好啊，咁我咪冇位俾其他女同学笃咯。 哦，咁你用杯暖牛奶就可以将你件白恤衫同埋所有嘅痕迹。一笔勾销噶啦， 多谢你啊！ 唔客气啦，只要有我桂花田，就会有丰收生活小确幸噶啦。 今日你嘅丰收生活小确幸，有我最强生活知识达人做你嘅对手， 真系好。因为咧，真系你实在太多甩甩漏漏。不过有时咧， 即系当之无愧系一个可以接受培训嘅对象， 系啊，真系几好啊，系、哎、如之可教，系咪？喂， 有啲满足感系嘛？ 上个礼拜同大家分享咗 T 恤领口松晒点算， 系 咪？仲记唔记得步骤啊？ 估唔到你又用咗白毛金记呢一招啊！ 嗯、 你又想 升级 recap 一次？ 唔会，我唔会。 唔系咯， 我即系会话，如果唔记得嘅， 重温 重温订封书。 好，我中意呢一种，佢自己都唔记得。 我点会唔记得啊？ 就叫你上网重温。 真系上网重温听风骚，系啦，希望可以帮到大家。嗱，希望咧，如果得咗嘅话咧，喂，各位听众可以咧，将你之前即系整之前、整之后嗰个 T 恤样咧，话俾话嚟听下。 前前后后对比。 系啊，真系。好，今日咧同大家咧分享一下与你息息相关、日日都会用一次嘅 系 咩啊？ 咩啊？日日都用一次，有啲人未必噶噃。 我当然咧，起码用一次啦，好冇？争咗个次啫。 随住年岁渐长，未必日日有一次噶。 又真系啊 ，OK， 我细细讲，一日唔同嘅年纪有唔同嘅需要，系啦，每起码你日日都起码用一次嘅牙刷。 坐山圈上下叉，向下叉，不可放任胡乱叉。 你转咗只歌喎， 我谂都埋咯，唔关左三圈事喎，应该系咯，得呢个咯。 你得 喎、啊，系、哎、啊，仲要同个仔咧学完之后咧，连英文版都识唱 ，brush brush brush your teeth brush your teeth， oh yeah oh yeah， 哦呢只歌又转咗第二只歌啦，即 系、啊、 英文同， 因为 向上 震 同向下震、哎、，OK 好牙刷。 系啦，由细个都要到大都要用啦。 牙刷， 去到你冇牙嗰时就对唔住啦，你就都需要 都要 牙刷， 洗假牙噶嘛， 系 咯， 系啦，所以冇话即系唔用，起码都用一次啊，叫做。 系啦， 牙刷几耐换一次？ 牙刷诶，睇嗰啲毛有冇分叉啦。披晒口啊，开晒毛嗰啲就。 咁如果你买一个好襟用嘅，咁话俾你一路用落去。 咁如果佢仲再锋利嘅刀都有生手嘅一日，系咪先？ 即不论佢可以 再坚硬嘅毛 啊，七八个月你都仲系佢继续用嘅。 系啦，即使你嘅秀发系点样似瀑布，总有一天都会变下天。 OK， 好啦，唔好再将琴日嗰啲嗰啲爱情书摆落去啊。 冇啊。 好，咁点先？嗱，你知道牙刷啦，好多菌噶。 系。 点先？你嘅方法点样先？ 睇颜色。啲牙刷里面我听过嘅，即系啲毛咧，就算你全部都系白色咧，中间咧佢零零舍舍有一执咧就蓝色啊、绿色嗰啲咧，我细个以为玩 highlight， 原来好似就话咧嗰个就系嗰个安全线嚟 嘅。哦，你买咗啲功能性嘅牙刷， 其实都系 都几好， 钱 啫，okay， 好 都系咁样，都系买牙膏送噶嘛。佢通常都系买赠品有得送咧。 系啊， 总之佢就系有条佢话嗰啲保险线啊、安全线咧。嗰条线甩色就代表你要换噶啦，咁样咯，系咪啊？ 嗯 ，OK， 咁啊好啲啦，因为功能性啦，但你唔知噶嘛，系咪？ 系。 咁好啦，嗱，而家想话俾你听，美国咧就有一个研究，佢哋咧揾咗三个家庭咧进行咗呢个牙刷测试，结果有两个家庭，你估系点啊？佢哋嗌救命！ 嗌救命 ！Help！Help！Help！ 点 解 咁样噶？ 系。 即系有一个咧，唔系啊。唔系啊，讲紧啲牙刷啊，进行测试啊嘛。 系， 即系一个咧做无敌儿嘅人妻，直言话：我睇到个报告，我唔想锡我老公啦。 即系佢原来发刷咗成世牙都系错嘅，同埋个牙刷佢呢世都冇换过。 嗱， 甚至乎系一年都冇换一次。 嗰、那个嗱，咁点解佢嗌救命话我唔再锡佢老 公？因为原 来 里边好污糟嘅。 污糟成点啊？ 你只牙有几污糟，佢就变咗一个厕所个刷就有几污糟，变咗厕所刷 啊！真系 变咗厕所 刷。佢话咯，个报告指出啊，一般用过嘅牙刷咧，已经含菌量咧系成千上万计噶啦，成千上万，唔系上千万计啊，唔系成千上万啦，成千万计啊。 其实冇分别啦，你成千上万同上千万去到嗰个位真系污糟啦。 啊，系啦，所以极度污糟啦。 系 咁有啲咩菌？ 有成个开心乐园套餐喺你个牙刷度出现。 有咩菌啊？你觉得会有？ 李斯特菌。金黄葡萄球菌、大肠杆菌， 啱啦，中呢啲菌喺边度嚟噶？ 龙小菌，咩都有。 啲菌喺边度嚟噶？ 你 用 棚牙到咯？ 唔系啊，通常喺边度出现多嘅？ A 坑 系啦， 系啦。 咁点解你嘅牙刷会有啊？ 因为佢真系成日都话，哇，你包咁臭，食咗 A 嚟啊咁样。佢系啊，好好臭啊！ 食完之后刷牙咯， 系啊，日日都食咯。 佢话咧，佢就想佢有成千万嘅菌咧，当中大肠杆菌啦、金黄葡萄球菌啦，有啲仲有真菌啊。佢话咧最多就系呢啲菌啦。咁而另一个家庭咧，头先咪话三个家庭嘅，而另一个家庭咧，佢啲牙刷咧，咦？好干净，冇菌， 系 咁。你觉得佢系做咗啲乜嘢，所以令到冇菌？ 因为佢每一日刷完牙，佢 都 换牙刷， 都掉咗。 用完即系三个字， 我俾三个字你。 好啊， 你将呢三个字谂下，究竟点解可以令到啲牙刷冇菌啊？你将呢三个字 就系唔刷牙。 咁就冇菌啦， 冇菌 啦，系啦，嗰只牙刷 你都冇用 啦，冇牙刷啦， 咪就系 咯。我哋唔系要咁样嘅， 好啦， 我俾三个字你，你将佢失言下，谂下啦。冚盖嗰个盖 系 嗱，盖换 盖 换系啦。咁好明显有个三个步骤啦， 我明啦。 唔系三个步骤，系有三样嘢你要做咧，先会令到你嘅牙刷会冇。 其实本身我系喺生活上面，我知识系好丰富。 系啊， 虽然我平时经常展现出嚟都系好似有啲不羁咁样，但我实不相瞒，我开估你唔好唔好话估中我一次个。 好啊，盖换 换，好似换画咁换。 系， 系咪先？ 咁点换？ 妻就唔可以换啫，但系妻子嘅牙刷可以换噶嘛？ 点换法？ 密啲换， 密成点啊，大哥 ？Period 咁换， 拨啊咁断月嘅又唔使嘅，可以多少少。 哦，好啦，但系好似更年期嘅 period 咁样换， 嗯， 即系有排先换啦， 系 咪先？总之就要更换啦。 OK， 几个月换一次。 更换一阵，话俾你听更换几耐先。 嗱，两个盖， 系两个盖， 牙刷要冚盖。 牙刷要冚盖， 有啲牙刷佢送埋个盖俾你噶嘛？ 系 啊，咁你应该冚咗佢嘅。 有啲人会觉得多余噶呢个盖，其实你摆屋企都有个盖做咩咧？ 系冇错， 系啦，牙刷要冚盖， 系，第三个盖 系， 如果唔系嗰个盖就嗰个盖噶啦， 系咩盖？ 牙膏，牙膏冚盖。如果唔系，就个厕所板要冚盖。 你牙膏点冚盖咧？请问 我成日都唔冚盖。 咁呢啲向你，因为你个人都戒咁。 呢个都系被誉为系十大浴室争拗之首嘅，就系啲老婆通常都话牙膏又唔冚盖啦， 系啊，又唔扭翻佢。 系啦，通常都系有呢支嘢噶嘛。 我建议你用咩啊？你咁懒去冚盖咧，你知唔知有支支牙膏噶？ 我知， 即系泵装嗰啲牙膏。 嗰啲好浪费噶，唔环保噶。 泵装， 我知啊。咁嗰嚿胶硬过你啊嘛，大佬啊，唔得噶。 咁咪咯，咁唔该你又翻啲手尾啊。头先你话咩话？ 一系就系叫你冚牙膏盖，一系就叫你冚好个厕所盖。 系啊， 咁边样啊？ 好啦， 两个盖都冚， 两个盖都要冚。 咁即系盖盖盖换。 哦， 唔系盖盖。 其实对唔住啊，嗰个牙膏嗰个盖咧系一定要冚嘅，唔系要你喺度做，系你唔做咋。 系冇错，好多男士都冇。 系两样嘢嚟嘅， 唔知点解方便啊，真系。 咁你唔觉得跟住你话，诶，冚咩盖啊？ 我成日同我老婆讲，帮你开埋仲想点啊？系啊，几好啊真系。 咁你喺边个开先？ 我嚟到就可以即刻拆啦。 真系啊，盖盖换咧，意思系咧，即系话第一，佢即系嗰个第三个家庭嘅话，佢支牙刷咧，佢话佢冇乜菌咧，佢原因就 系 话佢真系做咗呢三样嘢。大家可以听下啦。佢话点解佢话点解嗰啲牙刷会有大肠杆菌？ 系 咁佢就系因为。你嗰支牙刷， 哎呀， 摆得 太近厕所 马桶， 因为通常香港嘅浴室设计咧，你估真系富豪咩？ 系啦， 咪咯，上个口、下个口同埋喺一间房，哎，齐晒。 基本上啊，你即系你对嗰对门啊，其实都要唔该借借你先可以褪到入去啊，系咪先？细到咁嘅地步噶嘛。咁佢话咧，你嗰支牙刷太过近马桶，而你去开大大嘅时候咧，你唔冚好冚盖先冲水。 系。 佢话你知唔知每一次你冲嗰啲大大嘅时候，嗰啲水嘅射程可以弹到 1.8 至到 2.5 尺。 哇！ 咁你谂下香，但香港咁细啦，系咪先？咁你所以咧，佢就话咧，一定要个每一次唔该你哋去厕所冚盖。 唔系，但系先我个牙刷系挤喺个牙杯里边嘅，我牙杯都有翻咁上下高墙啊， 咁佢 都挡到啲水炮车嘅威力嘅。 咁佢都会有落地嘅一刻噶系嘛？ 我都你背住身噶噃。 你系摆喺嗰个叫朗口杯里 边。朗口杯、 有啲人系冻喺度噶嘛？ 系有啲人咧就插喺嗰个框出边嘅。 系啦， 嗱，因为摆喺朗口杯，你知唔知有好有唔好噶？真嘅唔系同你玩烂 get 题啊！你摆你好嘅就梗系可以挡住你嗰啲即系水炮攻击啦。但你唔好嘅地方系咩呢？呢、这个嗰、那个地方容易咧， 起毛咯， 起毛啊， 咪就 系 咯， 潮湿啊， 系咯， 咁你是但 假 一样嘅啫，呢系就中 A 菌，一系就中 毛菌， 即系就中毛菌喎，是但中一样喎而家， 处理唔好咯，系咪先？ 应该点啊？ 嗱，咁佢就话嗱，有啲人你有啲叫做家用品店咧，咁佢咪有啲一个座，跟住俾你插晒啲啊，咁你咪外露咯，系咪啊？ 外露啦 ，OK， 好啦，咁佢就话啦，你真系记住，唔该你去完，即系去其实去任何厕所都好啦，你都系冚盖闩冲水咧系最好。好嘅，最稳阵嘅，不论你开大开细，咁咪 OK 咯。咁你仲要嗱，记住，仲要你支牙刷唔该远离个马桶， 系， 仲要处理得好。OK， 嗱，呢个系第一个冚盖啦。 第一个， 第二个冚盖咧就系话咧，牙刷咧，嗰、那个叫做你咪话有个牙。 牙盖咯， 牙盖啦，系啦，嗰个牙刷盖，牙刷盖，佢都真系有用噶。点解咧？佢话咧，嗱，不过有啲步骤要做嘅，你每次用完湿噶啦。咁麻烦你 抹干佢啊嘛， 风干佢先，跟住继而咧就将嗰个牙刷个盖咧就冚住佢遮翻住佢。 你有冇风干自己牙刷毛啊？ 即系咁 讲，你唔好得个笑字，阿小确幸， 你咁讲， 你话俾我听。 嗱，我又会将 你有冇将佢整干先？ 我会将佢远离我马桶。 我会揈咯，揈两下就好劲噶啦，其实已经。 其实系啊，即系有啲人唔系噶嘛。嗱，头先你已经讲啦。刷完牙，跟住直接摆喺个朗口中、朗口杯度噶嘛，咁啲水咪水滴滴啊，跟住学你话斋，长期摆个位，佢就即刻有毛噶嘛，咁嗰啲毛菌咪就系咁嚟咯。 我试过刷到甩毛啊，一路刷咯，我点解要咬嘅咁样咧？沿途嗰个牙毛，个牙刷毛甩咗出嚟已经， 系咯。咁你谂下几唔严重？ 当牙线咁用咯， 咁你就唔去换 即刻当牙线用，哇，好快嘅啫， 即系离晒谱嘅。好嗱，呢个佢话咧，最好咧就每次用完咧整干佢之后套翻个牙套，即系牙刷套系啦。 如果咁，我可以发明嗰啲牙刷吹风机。 啊，系， 即系专门就系你刷完牙之后，你就将佢就咁塞落去嗰个位度，好似人哋都刨完笔咁样，啜咁就干咗啦。 跟住套翻个套， 系啦，而且仲要加埋隔篱有白金负离子消毒去菌， 刷个牙无端端冇咗几千蚊。 系啦 ，OK。喂，而家嗰支电动牙刷都好贵噶，可以。 个电动牙刷避唔避得过头先嗰啲污糟啊？ 喂， 都避唔开。 其实一样，你个牙刷一样湿嘅时候，咪一样发毛啫嘛，一样 菌 啫嘛。佢 震 喎，佢震， 佢震走啲菌得唔得啊？嘟咁样。 嗱，研究就未有睇到啦。第三。佢就係話啦，頭先咪話咧蓋蓋換嘅，換咩咧？真係換牙刷，咁幾耐換一次啊？頭先你話 有條線 嘛 ，period 啊嘛， 咁你有條線，你唔係個個買都有個條線噶嘛？三個月就要換一次啊， 三個月差唔多啦。 因為咧，佢話咧，刷開咗嗰啲牙刷咧，嗰啲根本刷唔到你，刷唔到保護唔到你牙乾淨噶嘛，仲會整損佢噶嘛， 冇錯。 好啦。但是你又不是个个咁有钱可以买到那些叫做 那些不贵的有条线那些全部都是十几蚊和二十几蚊他为了剧情需要当没有那条线啊有条线仲使听我讲的没有啊没有线啊没有啊不准买啊 你又不知道他买回来没几耐一些劣质的嘛哇用得好用得 仲要去到劣质添好难买到劣质的了 现在因为我们坚持三个月先换嘛但如果三个月之前佢又查开晒， 系， 咁咁又抌噶啦， 抌噶啦。 你觉得可唔可以还原靓靓拳咧？ 又嚟 得唔得呢 如果咁嘅话咧，加啲我知浸落护发素度，浸落护发素度，跟住嗰一焗油，我望住你啲头发嚟讲噶咋。 嗱，我啱啱想讲，我啱啱都想讲， 系咪真系咁先？ 嗰支叫做牙刷咧，真系刷嘅，但系有时真系用咗冇几耐，佢系刷嘅，就唔想咁浪费，系咪？讲得明三个月先换噶嘛，我俾三样嘅饮品你睇下，点样边三样饮品咧？其中一样可以用20秒就可以将佢还原。第一热水，第二可乐，第三蜜糖。 一只歌翻嚟之后，我哋开估下，可乐、水同埋蜜糖，听众都可以估下。 热水啊吓。 一看到你就会很快乐，你让我的心情整个飞起来就好了。马路上的跑车有够多，我们只有一台脚踏车，脚踏车就是用脚踩，我爱你爱得好自然，自然就像住在灿烂盛夏的一天，天然的你，天然的我，是不是忙碌工作生活好空洞，天然的海，看不到好难过，生活是天然天就够了、oh, oh, 我不用再听谁说谁的坏话 太好了 网路上的坏人那么多、oh, oh, oh, oh, 我们需要一场 rock and roll rock and roll 就要 rock and roll我们都爱得很自由，自由就像来自江南平原的夏天。夏天的你，夏天的我，是不是忙碌工作生活好空洞？受伤的心。 卢广仲嘅天然的最好啊，因为我谂住去到绝招咧，我就话用天然方法刷牙咯。 系啊，用手指啊。 手指 系 真系。 系啊。 头先你话如果你嗰啲牙刷开晒叉、杂晒毛啦，已经 系 用边一种嘅液体可以将佢回复原状嘅？三个答案就系可乐啦， 热 水同埋蜜糖嘅。唔知听众有冇估到啲咩好答案咧？俾我估咧，我就拣蜜糖咧，太正路啦，所以我唔信。点解咧？又滋润，又黏黏，黐黐实实。咁正路得咁紧要嘅，应该唔啱啊个答案。 咁点解唔系？ 所以可能系咁正路，你冇理由噶嘛。我觉得可能热水，用热水咧，即系佢先将嗰啲毛咧就浸翻软先， 將啲毛浸翻軟，本來硬曬開曬叉嘅，浸翻軟咧，跟住你可以將佢即係搓完撳扁啦。你可能咧就將嗰啲毛咧浸軟翻之後咧，冚翻落個蓋度，就好似咧你攞個係啦，攞個嗰啲西餅帽咧，吸翻個帽俾佢，就將嗰啲雜草咧就固翻定，一定係咁樣嘅。 咁可樂咧，你唔 可樂純粹係俾你飲嘅啫。系啦，佢有杀菌嘅作用。 可乐唔系成日都话有啲咩化学嘢喺度噶嘛？ 佢翻唔到原状噶嘛？系啦，所以我觉得因为蜜糖太正路啦，我唔估蜜糖。 蜜糖唔系可以将佢咧饮到里面咧，跟住固定咗佢。 我知道就是太正路咯。 哦，咁就唔系啦。 正路软就唔好啦。 反而你觉得讲完你嗰扎热水，就跟住觉得 好有 逻辑啦。 我都有逻辑，直情爱直生一样啫，而家。 好嗱，咁你觉得你估得啱啊？ 我觉得我估得啱。 OK。热水是啱的 ，yes， 但 我都话噶啦，你唔好话我帮啲热水沟蜜糖啊， 唔系啊， 俾啲蜜糖水， 唔会咁奸嘅。但系热水系啱嘅，佢话咧，咁个步骤咧就唔好似你咁讲啦，因为佢都有啲嘢做下嘅。 OK OK， 佢话先用咧个细细嘅玻璃兜仔，因为嗰个牙刷头好细噶嘛，咁你用个大嘅就会啲 晒咗啦。 咁啊攞个玻璃兜仔咧，就装啲热水喺度，咁咧将嗰个咧你开晒叉嗰啲头发，咁开晒叉嘅头，嗰个叫牙刷啦， 浸落去， 就浸落去，仲要做个动作就 系。 搞佢 系啊，一定 啊！人哋讲嗰时候你喺度配合我嘛吓，咁啊将佢搞佢二十秒， 系 咁跟住咧，佢真系停低低啦。搞完二十秒，望住个钟啊，二十秒， 因为你攰啦， 系啦，唔系啊。咁跟住咧，就将佢摆咗落去嗰、那个头先你讲 度， 唔系啊，唔使啊，就可以放低佢喺个水里面，直至到嗰啲水摊到去微温， 系 啦，就因为佢热噶嘛，头先之前嘛，微温之后咧。神奇的事就出嚟啦， 系啲水可以饮得啦， 唔系啊！当你跟住二十秒，搞完热喺热水里面搞完之后咧，等佢停一停，喺摆喺个热水里面，等佢凉冻嘅时候咧，再攞翻出嚟嘅时候，你嗰个开晒叉嘅牙刷就会回复翻好似你初初用咗冇几耐嘅样子啦。 斋浸热水就得，即系咁样搞得。 搞啊，搞二十秒咯。 咁快啊？ 系啊，唔系都话多，都要系将佢嗰啲热水入边变翻凉凉地啦。咁拎出嚟咧，佢话，嗰个个咧影完张即系我睇片啦，同埋睇相啫， 即系都回复原状， 系都唔信佢点解可以咁嘅咧？ 呢个我要翻去试下先得，我真系都有好多呢啲坏咗嘅牙刷， 系可以 浸落热水度， 同你一仔玩下， 系可以 一个小神识。 好啦，多谢你啊，小确幸啊！ 瑞典环保少女通贝里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她发言的时候批评各国领袖在对抗气候变化上未有再言起行。16岁的通贝里为了唤起各国关注气候变化而发起罢课。她说她原本应该在学校上堂，不应该来到这里，但这里的领袖的空洞言辞偷走了她的梦想和童年。她敦促各国领袖紧急行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6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08点，升86点，总成交金额397亿7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9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86点，升10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美团点评77.25，升1.2，腾讯控股336.2，是升4毫。中国生物制药9.71跌6.5，中国平安91.35升2毫，港交所224.6系跌1.2，友邦保险76.1升1.2，盈富基金27.25升1.5，中国太保29.1跌1.1，中国银行3.09系跌2仙。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8，英镑9.74，瑞士法郎7.912，澳元5.309，加元5.912，新西兰元4.936，欧元8.6141。 每百日元兑港元7.28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796。日经平均指数报22,111点，升32点。港金现价报14,225蚊，升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20.91美元，卖出1,521.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南昌街咧，一二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南昌街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咧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车多，龙尾就花园道口。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啦，大涌桥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沙田第一城嘅快线咧就封闭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啦，同埋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最后，卫生署提提你，揸车揸咁耐，好容易会有腰椎、颈椎、周身痛，要喺适当嘅时间泊低架车，落车喐一喐，松一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熊仔啊，9月26号你有咩做呢？ 我会系油塘大本营。 点解要去大本营啊？ 嗰度有珍惜公屋大行动开展礼啊！ 记住下昼3点啊，有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仲有好多嘉宾噶。 会有方健儿啦、林欣彤啦，同埋石永利啊。 到时咧，我哋仲会同大家大玩游戏。登记咗嘅朋友，记住准时出席啦！ 香港房屋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支持珍惜公屋大行动开展礼。 政府现正为2019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行抗毒一分钟。 大麻含有多种化学成分，当中有四氢大麻酚，简称 THC， 同埋大麻二酚，简称 CBD。喺香港 ，THC 系属于香港法例第134章危险药物条例管制嘅危险药物，携带或者邮寄含有 THC 嘅产品进出香港都系违法噶。 至于 CBD 是大麻植物含有的一种大麻素，不属危险药物，并不受危险药物条例管制，但由于提炼纯大麻二酚的过程困难，含有 CBD 的产品很可能同时含有其他受管制的大麻素，例如 THC。 香港海关提醒市民，大麻及四氢大麻酚在香港属于受管制的危险药物，任何含有大麻或者四氢大麻酚的产品，包括食品和饮品，都受危险药物条例管制的。 所以大家在外地购物的时候，要看清楚产品的包装和标签，如果有 cannabis、marijuana、hemp、THC 等字样，或者大麻植物的图样，就是属于大麻产品，千万不要将这些产品带回香港，以免触犯法例。 以上资讯由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黄天怡波城，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同行抗毒。 三八，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哋好， 系点样朋友你哋好， 巴士叔叔大家好啊， 无位司机你哋好， 各位行人你哋好啊， 喂，私家车嘅朋友你好啊， 两个嗰啲你哋都好啊， 喂，一句讲晒， 司机大佬。 好啦，司机大佬，司机大佬啦，喂，要提醒你一句，提醒你一句，我唔知道大家最近啲车主咧有冇心存侥幸、 一定有。 系啦，我都 问候过你噶啦。 系啦， 我冇听见过你近排有呢啲咁嘅无妄之灾。 系啊 ，touch wood，touch wood。 唔系无妄嘅，系因为你先唔守法，所以先咁啫。 唔系，我哋做社会实验啫。因为咩叫做有啲司机大佬咧，可能心存侥幸咧，因为大家最近知道咧，哇，社会实在太过乱啦，咁咧呢一个即系警力咧，就大部分时间都去咗咧嗰啲示威嘅场面咧，咁于是乎就有啲车主心存侥幸就话。啊！佢应该冇时间抄牌噶咯， 唔系啊，因为佢唔系认真嘅，咁警队都有即系我哋香港警察，佢真系有去执勤嘅， 所以咪玩咯， 都要体力嘅。 佢应该系唔够时间或者即系 回气， 或者佢叫做首要任务啊， 系啦， 止暴制乱就唔系爱嚟抄牌。罰款， 所以都辛苦阿 Sir 嘅知道嘅，咁但系所以咧 就有人心存侥幸啦。 司機大佬話：咦 ，OK 喎， 見係 咁 嘅 話，因為其實咧好多時都見到夜晚嗰啲畫面咧，都見到好多車泊咗喺度啦，跟住冇抄牌， 係冇抄牌，係啦，即係 影到你喎，喂，可唔可以事後咩啊？ 係啦，即係 唔係講笑啫，係 唔啱嘅。不過可能好多市民就由於聽到佢每日個畫面都係講嗰四個字，但係又冇講話抄牌罰款，咁就有人心存侥幸啦。不過我想提醒你。 呢、这个世界系冇呢样嘢， 冇错。我 friend 报料， 警察叔叔一定都系会继续去做佢应该要做嘅事嘅。 系啦，但系佢报料俾我听系点样抄牌法咧？ 抄牌，近排就系抄少咗，所以得要追翻啲数。 系啦，咁佢话， 我哋成日都听到话佢要追数， 可能真系要。 嗰沓簿点解仲系咁多噶？嗰啲罚单点解仲系咁厚噶？咁 系咯，但系嗰个人数上面咧，我就真系。唔識做對比啊！咁總之就係我 friend 報料咧，佢就話：喂，荃灣咧今朝早咧喺某個地方咧就抄牌，咁其實都要嘅。如果你違拍就俾人抄牌咧。佢話咧，不過咧陣仗都好大啊！佢話咧就見到有一架嗰啲 陣仗都好大， 陣仗好大啊！有啲可能係一隻小仗嚟嘅啫嘛，嗰只就真係大混仗啦。佢揾咗架 EU 衝鋒車。 系， 咁然后咧就话有 冲锋车系咪即系平时嗰啲啊？ 冲嗰啲咯，但平时你可能系两个师兄行 beat 咁样抄牌嘅啫嘛。 哦，唔系嘅，哦 ，OK， 都系嘅。 系啦，咁佢同埋就算你真系开住架冲锋车咧，佢都唔系所谓即系全 team 人喺度噶嘛。 应该就系、是，唔系冲锋车应该都系有即系咩特别法需要咧，就会有佢嘅车啦。咁但系今次佢 唔系冲锋车系需要 嘅抄牌。 唔系，因为冲锋车系有试过抄牌嘅。点解咧？嗰阵时我都记得咧，另一种心存侥幸咧就系、是。我拍喺半山腰脚，我问你怕未？ 咪就系咯。 跟住嗰阵时我都同你讲过咧，就话我应该唔会行上嚟啊，咁远。 系阿 Sir 系唔会行上嚟，佢咪车上嚟咯，傻仔。 后来我发觉点解咁多抄嘅，跟住望住佢咪坐住嗰架冲锋车咯。几轻松啊！上到嚟山顶度扫翻落去咧，做架抄咁样。 冇话咧，上到去半楞坑咧，阿 Sir 或者系嗰啲最尾个头行嗰啲唔抄你，对唔住，佢都有车嘅。 作为一个司机大佬咧，当你话想逃避牛肉干嘅时候咧， 就谂好多方法。 你会自己呃自己噶，冇理由会喺个草丛都抄我牌嘅。 系， 其实佢行两步啫， 咪就 系 咯， 系啦。 同埋阿 Sir 除咗有冲锋车，佢仲有警车，唔系电单车噶嘛？电单车佢嘅警即系嗰个铁马 咩都有啦， 铁马咩都行到，所以咧就唔好觉得有心存。 但系咁样，我 记得要奉公守法。 系啦，我而家问个问题就系、是，咁之前如果你见到佢揸住嗰架冲锋车嚟抄牌咧，佢都唔系全员满座噶嘛？譬如嗰架冲锋车可能装到唔知六个定七个人咧，以前我见过吓，佢嚟抄牌咧，其实都系一个司机，跟住咧可能即系一两个伙计咧，即系我谂两三个咧就到咗啦，唉，适时停车手掣，跟住就落去一辣扫晒啲车噶啦嘛。 唔系，我见过有冲锋车载住阿架。 社咩啊？ 交通督导员 啊，系啊， 我想 问 佢咖啡先生有添唔系？系啦， 即系你问得好斯文噶啫，系啦。 咁系佢，我见过嘅，因为咧系应该系有人投诉，认真嘅，因为有人投诉咧，咁佢哋就因为佢哋，我唔知佢哋嗰啲叫做交通督导员系点样嚟自边度啦，定系周围行边。咁佢嗰次咧需要大量要维持交通状况啦，同埋要抄牌啦，咁所以咧系一个冲锋车系有警员啦，同埋有交通督导员。 有啊有啊有啊， 所以佢咪一车有几人几个人噶噃？ 系啊，但系咧我就少见咧系全部人嚟晒咯。咁我 friend 头先佢话喺荃湾嗰度咧，唔系啊，佢话喺荃湾嗰度咧就 系 见到嗰个 U 咧，佢有七个警察叔叔，再同埋呢一个即系学你话斋咖啡先生， 交通督导员， 交通督导员携手合作， 一车有八个人， 系啊，即系总之个 total 唔知点样有咁多人咯。 仲记得七个同咪一齐嚟咯， 可以有八个位嘅。 系啊，我哇你咁熟嘅你， 我哋嘅台车都系嗰啲咁啫嘛。 系咩？都系嗰只冲锋车嚟嘅咩？ 系啊， 哦，原来系咁样。所以嗱，中咗啦，跟住哇咁大阵仗噶。嗱，估唔论咩原因都好啦。 咁咪嗰个叫范围比较阔啦，要抄嘅，咁需要多啲人咯。 系啦，即系可能热闹啲咧，人多热闹啲咧，系啦。所以嗱，你唔好谂住走得甩。 系，佢哋都要行动噶。 我而家见到我都哇，佢即刻拍翻我车先。 咁需要嘅，其实系啱啊。成日都叫你点解要俾人抄牌？因为你违法咯。 系冇错。点解我违法？因为冇位咯。 系啦， 即系对嗰句啦。系啦，嗱，咁所以即系如果你作为阿师兄师姐。你有冇都試過咧？喺呢排咧，你諗住，哎，佢應該忙住打仗，唔得閒抄牌咧。 係咯。 你有冇？唔係，可能你有試過嘅，中唔中招咧？係啊，都可以打嚟講下嘅，真係嚇。係啦。 咁啊，另外咧，我想即係除咗呢個抄牌啦，而家有個現象出翻嚟，哎，阿 Sir 佢會繼續 繼 續抄你牌。 所 以大家唔好咁肆无忌惮，因为真系见到近排啲车拍得几肆无忌惮下嘅。 系 ，OK， 好，咁大家小心啦。第二，喂，想讲下咧，就系咧，而家嗰个叫做车啊，撞车撞咗车之后咧， 撞粒啊嗰啲， 系啦，真系所谓 high 花碰撞， 系， 即系认真嘅 high 花碰撞，有冇一个表嘅咧？ 吓， 即系有冇一个表话哦？你撞撞下呢个 音嚟噶？你个表系 表咯，一个系啦，即系一个。列表就是说撞烂车尾灯，系撞烂车尾灯系几多字几多钱？ 冇啦， 撞粒对门几多钱几多钱？喷翻个油几多钱字几多钱？ 冇啦，唔会有公价。 真系咪全部都系海鲜价？ 有范围咯，但肯定唔会话咧。哦，我哋由九龙城行到街头街尾咧，都系2300蚊嘅，唔会咁样噶。 咁你都起码有个谱，即系话叫个范围1000至2000都好啦。 我话俾你听呢方面我经验丰富啦。 我当然知道你丰富啦。嗱，因为我上即系有一次咧，咁啊听个朋友有个经验咧，就系咧，佢又好不小心地咧，就真系轻个车流前咗少少，就轻碰咗一架车啦。 通常我朋友都系佢自己 咁样，跟住咧就 哎呀咁唔小心啊你 个朋友 咁唔小心啫，哎呀点算啊？ 就撞到真系喺表面上系冇任何迹象 嘅。我识你嗰个朋友喎， 系啦，表面上冇任何迹象嘅。咁但系问题系。 那個、內傷噶嘛人哋， 係咯，原來會內傷， 可以有內傷啦。 但係內傷嘅清單咧，就真係好似醫院私家病房。 你要照腸鏡噶，你要照超聲波噶， 係咪？佢嗰個張單咧，那個內容咧就話：喂，真係表面冇傷痕啦。喂，唔係喎，佢真係裏面咧，哇，真係 表面冇傷痕，裏面好頭痕。 係啊，真係。咁咧換嚟咧，咁睇到嗰張單佢寫咩咧？拆个架，拆即系讲紧，因为佢轻碰咗嗰个叫做前面前车嗰个泵把个位，好啦，咁样跟住咧，佢个张单就写住咧，拆个架要收费，上翻个架 要收 费，咁轻碰咧，但系其实佢嗰个叫做车头有一个叫做 泵把， 唔系风。 嗰个面罩， 唔系啊， 风罩， 唔系啊，冷气隔层，嗰个 隔层， 风格， 又要拆出嚟。 嗱，风格，咁佢又摆埋去里面，要换埋个风格喎。 哦， 咁 换风格佢污糟嘅就自己换嘅啫。 嗱， 系咪？ 你就睇到， 系可能你撞烂咗人嘅风格咧。 哦，嗱，系啦， 系咯， 因为即系 破格啊！你呢啲叫做破咗个格啊！ 你系收到张单翻嚟，喂。拆落嚟又要计，安翻上去又要计，每个手续计喎。啊，你唔好又用一支螺丝批又要收费，用两粒螺丝批又收费咧。即系我见到张单就系咁样，咁啊，算唔算系公平公正我唔知道。 我冇得咁讲噶，你咪去第二间度隔咯。不过问题就系人哋选择咗嘛， 咪人哋俾唔俾你去嗰度做呢件事啫嘛。 人哋选择咗去嗰度度隔啊嘛，即系基本上咧，我谂你等于你要整车，就等于你个人咧有伤风感冒咳嗽一样。你喺乐富睇嘅医生，同你去中环睇嘅医生都唔同啦，系咪先？你都系睇伤风啫，你乐富可能320走得甩嘅咯。你去到中環嗰度咧，多謝640啊！ 唔係啊， 你唔明點解會咁嘅喎？ 我你頭先講呢個病例咧，咁都係醫傷風感冒咳，但係睇下嗰個醫生俾咩藥嚟嘅啫嘛。咁但係問題頭先我想講話，佢拆落嚟嗰個架要收費，安翻上去要收費。即系嗰件事啊，你明唔明啊？ 咁如果其实一样嘅啫， 佢 喺隔篱嗰间度，佢唔会写拆架同埋上架，佢用三个字代表人工费，咁咪得咯？ 哦， 佢只不过写得唔同啫嘛。 所谓嘅人工费就系、是、工人费定人工费啦吓。 系啊，你唔知噶。 就系咁样啦，就系、是、列明喺嗰度。 系啊，好简单啫嘛。就嗱、不过我知道点解阿田要问呢个问题咧，我谂佢都想睇下大家啲车主们咧。嗱，我哋先问下大家咧数字上面嘅嘢。 系。 最贵嗰次嘅整车。你整咗几多钱？ 系， 因为系咩原因咧？ 整啲乜嘢？整几多钱？ 系啦，即系嗱，我哋特别，我哋特别想讲嘅就唔系嗰啲咩内部零件嗰啲，我哋特别想讲可能系咧， 表面伤痕， 系啦，撞花啊、撞粒啊、 尾灯啊， 即系嗰啲嘢咧，系啦，嗱，点解咧？因为大家都有见过喺路面上咧，有好多车咧。你明明见到佢凹到一个位咧，道门都唔觉得开到噶咯，佢唔整，佢就照行嘅啫。 系， 我亦都见过嗰啲叫交 嘅，应该嗬。 我谂又唔影响行车安全啩，嗱，我都唔敢百分百包。不过我谂即系，譬如你唔系触犯咗几样，譬如你个碌会甩出嚟啊，嗰啲 啦， 即系譬如你自己道门揩到烂晒嘅，我系唔整啊，我有嗰啲漆油甩晒嘅， 又或者泵把系甩咗少少噶啦，就唔系好严重嘅，甩咗少少啫。 咁你见到好多师兄嗰架车咧，点解会甩到咁样又唔整咧？咁我谂个原因都系整咗嘥医药费， 真系好贵啦， 好贵咯。 整好就系因为外观上而唔影响。系冇错。我真系觉得俾我有钱先啦、 啊，系啊， 都因为拆下去车房咧，嗰、那个海鲜价得好紧要噶嘛。 唔系，但系就算佢唔海鲜啊，我相信吓、你有心想整车嗰啲朋友咧，你都问过几间嘅。我谂大家个报价咧，即系都嗱，譬如你话八千至一万、表面上都有两千蚊嘅差距， 系， 但系对你嚟讲冇分别噶。你都系讲紧系， 佢都系特评佢啫嘛，结果佢系咪？ 唔系你嘅意思都系成千上万啊， 哦、 除非你话咧有一间八千，有一间一万，有一间就三千搞掂嘅，咁、你就梗系另计啦。但系可能你隔完个价八千、九千、一万或者一万一千，虽然价钱有分别，但系对你嚟讲嗰嚿钱嗰个范围都系咁大嚿。咁你就氣糊咯， 係啊， 你咪唔整咯， 真係氣糊，因為覺得點解會可以浮動得咁緊要？不過你又信唔信一分錢真係有一分貨啊？ 我都信㗎。嗱，所以我哋啱可以翻嚟講下咧，你有冇遇過你整車咧？即係最貴整咗幾多錢？ 係 有冇試過咧？傷到 係 啦，格 價 嘅 點咧？ 係啦，咁點樣可以好輕易幫阿田就判斷咧？就係、是。嗰、那個收費合唔合理呢？即係將單開咗出嚟啦，佢個朋友見到，喂，上架、落架啊、冚架啊，咩都要收一次錢咧、即係其實啱唔啱數嘅咧？你覺得有冇啲咩好啲嘅標準判斷？係啦，就係佢咁樣整咧都啱數㗎。係、 okay, 啦，嗱，1872388，嗱，有冇一啲咁嘅經驗咧？翻嚟我哋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啲痛苦嘅體會嘅，整咗幾多錢啊？究竟你架車有冇啲係真係貴到唔捨得整嘅？咁你咁样行嘅其实 O 唔 OK 嘅呢？会唔会每日望住都笃眼笃鼻呢？吓 啊，主唱歌手啊 ，Camila Cabello 啊，吓，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我哋今日讲下，如果你整车最贵啊，整咗几多钱噶？ 司机大佬，大家好。 好，有啊，有唱 Andrew 系嘛？系 Andrew， 系 Andrew， 你好， 你好， 你好啊， 系啊，风吹快活人，点啊？你最 顺 手 冲程 系啊？几多钱啊？整咗？ 我谂我最贵嗰阵时咧，就啱啱有车牌，出咗架车嘅时候咧，就整得最贵， 系 就整咗12000多元。 即系当年几耐啊？ 好贵噶啦！我谂啊，我2000年啊， 2000年 即系19年前啦， 有当廿年前噶咯， 20年前啦。 你啱啱买嘅车就要整到咁贵啦？ 嗱，嗰架车又好黑仔嘅，我买翻嚟咧，我未有车牌啊，买咗架车先。 哇，好爱啊，你真系啊！ 唔系佢好有信心啊，对自己考到车牌。 因为有阵时考紧车牌嘅，咁我要架车咧就要嚟做工程，因为我哋啊我做工程嘅，就系即系有架车咧出去咧做嘢就方便啲。 OK OK。 咁啊变咗咧，我有个伙计嘅，个伙计就识揸车。 系。 咁我有阵时考紧车牌又未有车牌啦，咁我伙计咧就帮我揸架车，就即系俾佢揸嘅。所以我架车新车咧，我都未揸过啊。咁咧就系 新 车 就 系 人哋揸。哎呦，真系好啊你！ 俾我伙计揸呢个头啦。咁我平时只可以见架车，就唔可以揸佢，几惨啊！ 系啊。 跟住咧，仲要俾我伙计撞埋架车。 我中意你嘅形容啊，头先。 系啊。俾架新车自己买新车，但系冇得揸。 咁你系坏咗啲咩啊？嗰次。 唔系啊，个伙计炒咗。 撞到人嘅。 啊。 咁嗱，點解會咁貴咧？因為咧，我自己架車又要整， 係， 咁又要人哋架車又要整， 配賣 ，因為我伙計咧就揸架車， 係， 即係喺停車場位度咧， 係， 咁咧就佢就你知啦，停車場位有佢就先行， 嚇， 咁好多人咧停車場位咧都唔依照交通嗰個指示去行噶啦， 逆線亂側亂嚟， 行咗，咁人哋就行啱條線，咁咧。佢撞到人哋道門啦，爛曬啦，咁我哋自己個車頭嗰度又爛咗咧，要整啦，咁啊變咗咧就要泵把要換啦，咁我自己泵把要換啦，咁我哋又噴油啊，好多啲咁嘅嘢啦，咁隔離架車道門又要換啦，又要即係加加埋埋咧就要有12000多元，咁咧哇，要痛到咧不得了。 系，明白。 但好似听落咧，算系咁咯。你整两架车都系12000啫。 但系嗰阵时12000好多噶啦。 廿年前我系， 12000可以买到个二手车啊。 咁你有冇谂过嗰阵时唔整嗰架车咧？ 边架车啊？ 你自己架咯，即系都要俾咁多钱咯。 但我忍受唔到咯。架车撞咗之后咁样咧，你唔整翻佢咧，新车嚟噶。 系。 咁你揸架咁嘅车出街又系新嘅，好 碍眼噶嘛， 啊、 所以咧就肉赤少少咧。嗰时 Andrew 咧就用咗钱啦，喂，多谢你电话， 啊、 又勾起你廿年前嘅伤心往事。 但系真系都系嗰句啦，小心揸车，逆线行车系真系永远都系嚟唔啱噶。 我仲记得佢一句，有得睇， 冇得用啊。 听新闻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邝俊宇遇袭，送到天水围医院治理。警方表示，据报事主被四人用拳脚袭击之后逃去，正系追缉可疑人士。事件在朝早10多发生，警方接报话在天水围天业路社区健康中心对开的湿地公园附近，一名男子遇袭，个鼻、头部、颈和手受伤，清醒送院。民主党对事件表示愤怒和谴责，认为是有预谋和有组织，又说其中一人涉录过程，做法不寻常。涂谨申质疑事件涉及买凶，施袭者拍摄可能是用作自娱或者是交付他人收钱。他呼吁市民如果有任何线索应该尽快举报。由于社会不信任警方，认为可以考虑首先通知民主派，期望警方受压力下会尽快调查。 民政事务总署话，因应近日的社会气氛，为了确保升旗仪式能够庄严有序地进行，今年的国庆日将会安排嘉宾移师室内观看升旗仪式，有大约12000位嘉宾获邀出席升旗仪式和国庆酒会。署方话，香港自从回归以来，特区政府每年的7月1号特区政府成立周年纪念日和10月1号国庆日都会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今年国庆日亦都不例外。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星期四会举办首场社区对话，有20000多名市民报名参加。他说电脑抽签会抽出150名市民参与。他说深切希望对话可以在和平、理性、冷静的环境进行。他和司局长会以诚恳谦卑的态度听意见。对于有人担心对话能不能够成功举行，他强调无论几艰难都一定会持续对话，而且对话会是多元。不论市民是以哪一种的形式参加，他都表示感谢，因为是现时如此艰难的情况下愿意和政府交流，都是对这个城市的关心。他说对话会的规矩是确保在和平的环境进行，并非扼杀参加者表达意见，又说即使参加者要表达愤怒亦都没问题。他又透露当局正是考虑透过网上和市民对话。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宣布，涉及两宗737 MAX 客机空难的每名死者的家属可以获发超过$140,000赔偿。波音话将会在今年7月成立的$500,000援助基金中拨出赔偿金，死者家属由即日起至年底可以申请赔偿，亦都无需放弃对波音提出的诉讼。波音早前亦都已经计划再拨出另外$500,000协助受影响地区的教育和发展。两架737 MAX 客机去年10月和今年3月先后在印尼和埃塞俄比亚坠毁，一共造成346人死亡。全球其后停飞737 MAX 型号客机，波音争取在第四季复飞。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05点，升83点，总成交金额404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9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86点，升10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建设银行5.97升一仙；美团点评77.2升1.15；腾讯控股336.6系升8毫。中国生物制药9.69跌6.7，中国平安91.35升2毫，港交所224.4系跌1.4，友邦保险76蚊升1.1，盈富基金27.25升1.5，中国太保29.05跌1.15，中国银行3.09跌2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07.53，瑞士法郎0.991，澳元0.678，加元1.326，新西兰元0.63，人民币7.117，英镑对美元1.243，欧元对美元1.099。日经平均指数报22,096点，升17点。港金现价报14,225蚊，升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21.6美元，卖出1,52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段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How about 欧瑞强？ 逢星期一到五黄昏7点至到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除了有靓歌，最重要的是有你一起。 仍然是你在今生也在。 冬天。 星期一到五黄昏七点钟至到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 欧瑞强， 声音有啲会触动心弦，我听到生命力，我听到城市嘅脉搏，亦有啲系我哋唔中意嘅噪音。唔同嘅声音又可以编排成交响曲，放开怀抱，细心品味，聆听，你可能有新嘅体会。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声音。 三八，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哋好， 阿 M 尖端朋友你哋好， 巴士叔叔大家好啊， 各位司机你哋好， 各位行人你哋好啊， 喂，私家车嘅朋友你好啊， 两个嗰啲你先都好啊， 三大哥你哋好， 喂，一句讲晒， 司机大佬。 谢谢你，司机大佬，继续打嚟讲下你整车最贵整咗几多钱？ 系啊，一讲到整车咧， 钱啊， 系真系啊，真系挨咗几声啊。OK， 我哋电话里面咧有阿 Jo 啊，司机大佬大家好，唔知阿 Jo 嘅情况系点咧 ？Jo，Hello，Jo，Jo， 你好，你好， 你好。 其实呢我就整过两次都觉得贵贵地嘅情况嘅，一次咧就整咗$10,000到， 系， 咁就系、是。副部车个副计瓜咗，咁呢个都合理啦， 冇计啦。 咁另一次咧就整咗$20,000， 哇！ 咁点解整咗$20,000咧？ 因为两副计坏咗， 唔系啦， 自己副计都坏， 两副计坏咗就抵整啦， 系啦。 咁咧嗰$20,000整咩咧？系整一个车嘅车牌嘅位撞凹咗少少， 车牌嘅位撞凹少少， 车尾嘅定车头啊？ 车头， 车头嘅车牌嘅位置嗰度撞凹少少啫。 点解咁奇怪咧？ 两万 计啊，$9,000+$10,000，撞凹嗰个牌少少又$20,000咧。 系咯， 因为系自己泊车嘅时候， 系 唔小心个车尾个角落头揞咗落架车嘅车牌度，个车牌跌咗落嚟，咁就整咗$20,000啦。 你讲多次，你车头定车尾跌咗牌啊？究竟 我个车尾嘅角。揞到人哋嘅车头嘅牌， 哦，人哋嘅车， 人哋嘅车，咁点解佢嘅车要整成$20,000咧？ 佢都觉得奇怪啦，系咪啊？ 其实咧就咁情况嘅，通常整车点解会贵咧？ 系 就因为撞到人哋嘅车， 系 人哋架车攞翻去原厂度整，就一定天文数字啦、啊，因为嗰架系保时捷嚟嘅。 哇！但我想听下佢嘅清单系点样列咧，可以写到$20,000出嚟嘅。 钱你一定要即系冇办法俾，但系佢收据佢一定俾翻你噶嘛。 系咯， 写咩啊？ 都系喷下油啊，作下少少，喷下油，作下少少，凹咗嗰啲位啊，咁解嘅啫，冇乜特别嘢嘅。一翻到厂咧， 系 保时捷厂咧，佢就系咁收你噶啦。 哇！其实你目睹有几伤噶，会唔会其实肉眼睇唔到噶？ 其实我睇唔到噶， 肉眼睇唔出嘅。哇！ 但系报警噶啦，警员又叫你私了啦，梗系啱啱啊。 咁佢惊动到报警啊！咁样嗰阵时 候，就警察报价单嚟吓到我，当堂饭都唔想食啦。 真系唔想食咯！ 佢揸架咁贵嘅车，你一掂一掂佢就 clean 到最尽，去到报。 而家我离开啲贵车，起码10尺嘅全部都。 你啱啊！ 真系要啊！哇，惊嘅时哇$20,000真系好肉赤，好肉赤、啊。 我想问下你当时即系譬如你 high 到佢嘅时候咧， 嗰、那个人啊，嗰、那个车主， 啊、你有冇尝试用你嘅方法去叫佢算数啦？ 佢、啊、都唔系好有花痕啫。 同埋唔使报警啊，系咪先搞到？咁佢嗰阵时咩反应？ 咁嘅，嗰日我喺停车场咧就 high 到佢，咁我哋嗰啲假有良心嘅司机梗系唔会 hit and run 噶嘛，就试翻个电话喺度。因为等咗一轮都唔见就冇理由喺度等佢一日噶嘛。 哦，佢自己仲要 俾佢听咁嘅情况，叫佢 call 翻我。咁跟住咧，大概三四个钟头就有个差人打俾我，就话俾佢听：喂，有件咁嘅事，你系咪撞人哋架车啊？我话系，留埋 number 添，所以你揾到我咯。咁样，咁佢就叫我私了咁样咯。咁所以就记咗案噶啦，呢件事就咁变咗就佢话要翻厂 check 翻。俾个报价单我咪等佢咯，等咗一日翻嚟就系咁嘅结果啦。 哇！咁最后你就照俾啦，有冇得 啊？我一猛$20,000，有冇倾过啊？ 倾咗好耐噶啦，因为其实应该就唔止$20,000添嘅。 吓、啊， 佢即系话收信你噶啦， 我就饿咗好耐，因为过年啊嘛，林， 佢都要包利是噶， 就叫佢，唉，我哋揸架 cheap 车嘅出嚟，嗰架车都唔值20,000蚊嘅，你叫我赔20,000蚊，我哋好大剂噶，咁有讲一轮啦，咁所以其实基本上其实撞到啲啲咁嘅花痕啊，普通车啊。我哋知㗎啦，我哋揸廿几年车，一幅一幅计嘅，每幅你计2,000蚊啦，就已经系贵㗎啦。咁你嗨得人一幅，你赔尽都系2,000蚊嘅啫。 系啦系啦。 咁所以好多都知道嘅，咁但系撞到呢啲车咧，你就无法估计佢嘅价钱嘅，基本上。 哇！ 因为下下翻厂嘅时候， 翻原厂啊， 记 住。 但我想问一个问题就系、是、咧、你肉眼睇落去其实冇乜伤痕嘅系咪啊？ 我影晒相嘅，其实我。张相系睇唔到啲咩特别伤，即系个牌跌咗，而喺个车牌咁，车牌咪遮住嗰个泵把嘅位嘅，嗰、那个位凹咗，咁其实挂翻个牌上系睇唔到噶嘛。 咁就唔得，你个泵把凹咗，原来。 唔系啊，佢话挂翻个牌喺度，佢遮住咗噶啦，睇唔到。 唔系我知道，但系你撞到佢个牌凹咗落嚟啊嘛。 系冇错， 系咯， 有少少凹嘅， 同埋个泵把有啲凹咗啊嘛。点解我咁问咧？我都话我试过有一次咧，就系又系人哋咧，佢褪车，我都唔明嘅，个地方大到呢个直褪嘅啫。佢系咁咧，都撞到我车头嗰、那个诶，又系泵把个位。不过咧，我的牌就冇甩到。咁但系嗰阵时咧，我都喺度讲过一次，我就话咁样撞到，喂，我谂住你系可以赔我啊，开价好平嘅啫。我话喂，几嚿水饮山茶都要啩，你咁样撞咗个车嘅车头。点知咧，佢讲咩咧？佢落嚟佢就话边度花咗，边度凹咗。咁就真系冇嘅。然后佢话花都冇花，凹都冇凹，我一毫子都唔会赔，走咗。跟住我觉得 你架车啦， 我觉得嗰条气唔顺到一个地步咧，就系你撞完我架车系冇表现花痕，但系你系咪连少少即系嗰啲赔偿心意都冇咧？但系嗰下搞到好似我理亏咁样，系我好似屈紧佢钱，所以我听完你个 case 我就话啊，你个花痕都唔算太明显，但系你都焗住要心甘命抵赔俾佢咧，系咪因为？即系要架车贵先至有呢个待遇嘅咧，即系阴公。 喂，仲有啊， 其实佢系咁样讲嘅，佢哋啲车咧一件一件去喷嘅时候咧，要夹翻成架车嘅色嘅，佢唔系净系喷凹咗个位噶嘛，佢系成件喷过晒噶嘛。咁啊，所以就算你嗨咗一点，或者成条泵把凹咗，其实个价钱就唔会相差好远嘅。佢哋解释就 系 咁样。 哦，即系其实就系睇下你搞唔搞到佢噶咯。冇啊！先谂起呢个，我就话哇，如果我嗰阵时我车牌凹一凹，我同佢讲话我要翻厂 check 下有冇震到内伤咧。其实严格嚟讲，佢都唔走得 噶。可能都要有一赔偿。 可以报警嘅，其实呢件事。 嗱，头先嗰个人嘅处理就系大家都冇见过大家啦。 系 啊。咁 啊， 但系阿 Jo 咧，你撞到之后咧，你就真系诶， 同警方交代啦。 佢系一个负责任嘅负责人。系啦，咁所以咧佢就留低你名，但系竟然换嚟唔系个车主打电话俾你，即系作诶嗰个司机啦吓，我唔知系边个车主啊。咁但系警方打咗俾你， 但最后你都系 佢都系交俾警方， 你都系同车主自己倾噶嘛，嗰两万蚊。 因为唔系因为阿 Sir 叫佢知你啊嘛， 处理晒噶啦，所有嘢都系。 哦，但你肉痛啊，做。 但你嗰两万蚊，你知唔知系为咗你知唔知我整咩噶？是爱嚟俾你嘅良心同埋责任嘅，呢个表扬你嘅，好似我哋呢啲冇乜道德观念嘅，可能我就哇走啦咁样。嗱，你呢啲好人， 唔系冇得走咧，停车场啊嘛， 走唔到嘅，因为停车场有晒 CCTV 噶嘛， 你都 系啊，同埋你系真系撞甩咗人哋个牌，咁啊真 系 冇办法 嘅。 系啊， 调翻转，如果自己嘅车俾人撞甩咗，可以赔翻钱俾我，俾人整翻晒，其实都同原本一样啫嘛。麻烦咗系个司机嘅时间，人哋嘅时间，其实呢样嘢其实都系。都要赔偿嘅，都系冇办法走得到。 不过最大分别就系，我谂你架车咧，你唔够胆开20,000蚊出嚟咯，系咯，你可能开2,000蚊都觉得已经好过分噶啦。 就要系20尺，唔好咁近啊，都系要。 系真系 呢个系阿 Jo 嘅千叮万嘱，唔好 生人勿近啊，真系见到都惊啊。 所以停车两秒咧，即系两秒距离系真系需要嘅。 唔得噶，唔得噶，要停车10秒啊！嗰啲车就 我个人系赞成咧，分开呢个即系隔离措施嘅。凡 系 贵过100万以上嗰啲车，唔该你跑 A 区。 唔该你自己， 系 第一条线，唔该你自己炒就炒。 唔系你自己 A 区嗰边自己揽炒啊！你保时捷撞住啊 ，Benz 你自己玩晒佢真系，唔好搞我哋。 系啊， 大家 小心揸车就唔会有事。 多谢晒，多谢晒 Jo， 拜拜。 好肉痛啊，等佢。不过阿 Jo 都咁讲句，佢系喂人哋啊，即系可能真系秒秒钟几百万上落，你又要人哋揸架车去， 睇得出啦， 即系咁咯。系啊，唔系话嗰个车主唔啱嘅，即系不过 唔系咁系，只不过系个厂太贵啫。 厂真系太贵。 系啊，个厂。见到真系， 所以咪就话冇定价呢样嘢就系、是，我好似系咯， 冇得定价，佢逐样都写俾你噶。 你嗰一幅油同我哋呢一个波子嗰啲油系唔同噶噃， 系 咪先？ 我日本送过嚟嘅咁啊， 佢咩日本啊？欧洲啊，佢 真系。 好，再听下个听众咧，边个 ？Hello， 叶生。 喂，你好。 你好， 叶生你好。 系 啊，系啊，司机大佬大家好。 咁 啊， 有咩 经 历？系啦。 啊，我今次咧就唔系撞车赔钱喎，我系俾法庭罚喎。 哦，你系咪嗰啲有交罚款，跟住冇走咗数，跟住又俾人通缉嗰啲啊？ 唔系啊，唔系啊，呢件事系发生27年前咯。 哇，你记到今天啊？27年前，发生咩事？ 我一个部落，跟住咧，咁啊，阿 Sir 咧就话我架车非法改装，咁啊勾我车走啦。 吓， 咁啊勾完车，咁啊等信嚟啊，去上庭啦。好，上完庭，咁啊个法官罚我改装零件200元。 系。 啊！跟住我即时喺个台喺上庭嗰阵时候，我好似放下心头大石， 400元都俾你啦，200元 咋？系啊，原来200元啊吓得我啊！咁嗰时我系啱啱考到个牌，买架嗰啲思域仔都系10000多元啫 嘛。系 啊，咁跟住好啦，咁好啦，罚啦，咁啊好啦，咁啊走啦，咁啊等验车官寄封信嚟，你。架车系有咩问题，咁你要还原翻佢，你改个装乜嘢咧，就要罚几多钱咁样噶喎。 系， 嗰封信点解咁厚嘅咧？点解要记挂号嘅咧？走去攞完嗰封信睇六页纸 A4 纸，吓， 即系都几厚嘅啫，真系。 一行就罚200元， 哇！ 六页纸罚咗我60000多元， 唔系嘛？ 咩事啊？ 写咗啲咩出嚟啊？ 你嘅思维，你改好多嘢啊？ 嗱，嗰时我因为我新牌仔，咁我谂住买架二手车，咁你知啦，新牌见到啲二手车 好靓噶嘛， 咁靓， 系， 哇，乜都有改嘅，咁我流晒口水去买啦， 系，帮你悭翻啲改装钱添， 系，买几蚊系咪先啊？哇，仲咩？但系27年前买几蚊都犀利啊！ 我谂住你告我都系告我避震啊、喉啊、胎拎啊，咁其实车卡加埋，我谂都系1000多元啩，你200元罚一件事好小事啦， 跟住咧。 跟住原来唔系，你水泊有一对啊嘛， 系 嗰度已经罚400啦。 水泊又改装咗，有啲咩有咩玩啊？ 水泊咯，你换咗唔系原装嘅水泊咯。 吓， 水泊唔系有咁样计嘅咩？ 唔系有水泊就得啦咩？ 系咯，原来 系啊，你改装咗佢啊嘛，因为你而家用紧嗰个唔系原装嘅水泊啊嘛。 咩啊？咁我烂咗，我买 可以买第二种噶。 厂买原装咯，你烂咗。 唔会啩？我都试过喺出边买普通嗰啲水泊。 我都试过买啲咩毛骨啊、毛骨凤爪嗰啲。 问题 啦，唔紧要，继续落，继续落，继续落。 我换咗堂钛， 系 咁钛上边有六角匙嘅螺丝双死盘钛噶嘛。嗰度六粒就1200啦，多谢。 逐粒200元啊， 系啊， 好贵啊！ 跟住我个人崩溃咁滞，跟住你仲要还原架车咧？ 系啊，即系你仲要去整翻。 跟住我问相熟嘅车房，我话咁点算啊？我相熟车房话， 不如你卖 咗 架车算 噶啦， 你死得噶啦， 你死得噶啦，劏咗架车佢啦，咁你可以唔使还原，我俾张劏车纸你，你真系架车真系劏咗嘅，你。掉翻俾法庭话你架车改装得太犀利，我哋又唔要啦。 系 吓，咁你钱你要罚咗先。 哎呀，系冇错，逻辑上系咁嘅，系啦，你违咗规嘅就要罚咗先。 系啦，咁我初头我都唔知嘅，俾完钱啦，我谂住呢件事告一段落啦。咁我心谂啊，第时买车我都要谨慎啲啦。 系真系， 隔咗3个月，政府又寄封信俾我。 吓。 佢又話：因為你架車劏咗啦，咁即係你唔整啦。咁如果你而家改裝嗰啲咧，佢又退翻一半錢俾你喎。 嗯， 啊咁好嘅咩？ 係咯，哇，係咁好嘅， 好均真喎。 唔係啊，早知就真係你嗱嗱劏咗個60000元就唔使俾啦。 咁又唔得喎， 唔得，佢都要罰一半啊。 去罰咗錢先， 係 啊， 承擔責任。 真係有證有據，架車係唔可以喺路面行啦。證實你去咗劏咗啦。咁咧，個法官咧睇完你所有證據啦，咁哦，你都係有誠意噶啦，我估咋嚇，咁啊退翻啲錢俾我，退翻一半俾我。 O K， 好均真啊，即係佢其實目的唔係真係想搞到你傾家蕩產，佢想有阻嚇，等你唔好再改裝，就咁樣嘅啫。哇！ 喂，但 係當然你呢件事我點會記唔到27年咧？ 真係 記到 啊！而家我哋幫你記埋落去， 我都幫你記埋入腦。 咁犀利啊！ 我想問阿葉生，你買嗰時候咧，你係知唔知咁多嘢改咗㗎？ 我知道好多嘢改，但我係唔知道原來係咁樣計噶。跟你打開個車頭蓋，其實入邊有好多嘢噶，即係譬如我講個嗰啲、熟魚啊，譬如佢換咗個冬菇， 係 原來冬菇你唔係一個零件喎，係一組嘢喎，一組嘢入邊又有鋼絲啦，或者有個喉馬啦，有螺絲啦，佢每樣同你計。 係 咁，我其實我覺得最犀利嗰個咧就係個驗車官。 係啊，犀利！佢咁都揾得到。 逐樣同你計，逐樣一件嘢入邊有幾多個組件，佢拆開嚟同你逐件逐件罰200蚊。 哇！我而家你仲有冇玩車啊？咁樣 啊，而家有玩，但係唔係咁樣玩啦，就普通加啦。 係啊，喂，可能啲加鹽加醋，即加嗰啲外來嘢算啦，唔好改。 你所以嗱，你過來人經驗咧，因為你都比較熟悉咧，有而家好多可能嗰啲新牌仔咧，佢同你嘅心態一樣，都係諗住買架平靚正。咁兼且咧，我哋好着重外表噶嘛，成日都會覺得，咦，佢改裝咗啲包圍又靚又剩咧，就貪平就買嘅。做咩建議咧？如果真係要買呢一啲二手，你又唔知佢有冇改裝嗰啲，應該點處理 咧 嚇？ 你話齋，咁而家我嘅年紀同佢啱啱考到個牌年紀咧，係你冇得同佢溝通噶。而家我買架車最好全原裝。 唔係，我知道你用翻你已經過來人經驗咧，應該點樣勸到佢哋咧？ 冇得勸㗎，我兒孫仔佢都係啱啱考咗，我都同佢講咗呢件事俾佢聽㗎。 咁佢點啊？ 同我一齊去睇車㗎。係。跟住我話：哇，佢改得咁犀利，你一俾人勾咧，係好嚴重㗎。我廿七年前都200蚊一件啦。 係咯係咯。 而家廿七年後，我唔知罰幾多錢一件㗎。 咁佢驚唔驚？ 唔怕啦，冇事嘅。最緊要外表型，哎呀，話換咗後胎拎地震。哇！即系佢哋我嗰阵时嘅 心态， 嘅心态，一见到架车流晒口水啊！ 系系， 你坏唔坏啊？俾钱买啦，俾钱买啦，买咗翻嚟先啦咁。 都啱嘅， 佢不听老人言啦。 不过仲有一样咧，如果有机会，你可以问下佢嘅系咪就系原装咧，永远都值钱啲系咪啊？ 睇你个心态咯，即系而家我揸架原装架最好啦。 唔系，我值钱嘅意思系好实在，譬如我二手再卖翻出去咧，究竟喺个市场上面。 一向都系噶啦，你就算你换嘢，譬如有啲零件坏咗，人哋原装系贵过你二手噶嘛。 系啊，咪即系话你 嗱，你买二手车就要夹啱嗰个人中唔中你要改装嘅嘢，或者佢系本身好似我咁，唔好啦，我见过鬼怕黑啦，我都系买原装，或者你改系改少少啦。嗰只咯，有啲唔係嘅，有啲哇一定要改到5萬6色嘅，咁兩種心態嚟㗎啦，已經唔同曬㗎啦。當我哋而家買車嘅話，而家我自己架車都唔夠膽去整喉啊、避震， 梗係啦，唔好搞啦。 你真係連水撥，我想問下係咪真係到而家係咪水撥都真係你確認係一改裝？ 佢廿七年前 所謂改裝就係換咗另一。知就系噶啦，定系你个水盆发光噶嗰阵时，你个知系 验车官就系话俾你听，你依件佢唔系同你讲话你系改装噶，佢话你依件零件咧唔系原装。 哦，系，唔系原装， 唔系原装嘅。 即系佢个手法口吻就系咁。 咁如果你经验咧，而家咪好多人中意咧整嗰啲车灯咧，譬如一打开到车门咧，佢咪已经里边就哇嗰啲 LED 灯成串咁样咧，直成成个尖东海旁咁出嚟噶嘛，嗰啲得唔得噶？ 呢样两件事嚟嘅。 嗰啲后加嘅， 加上去咧 系啦， 系可以嘅，你唔系改，但系你要记住，譬如话你加个水杯垫嘅，咁你唔影响你揸车嘅，你一定冇问题。如果你话斋我要加个 LED 灯，你影响到街外人或者警察见到你影响咗我，或者我觉得你会影响到人，佢就可以差传你啦。 系。 如果你摆个杯垫或者摆啲香薰咗摆喺度，你影响唔到人嘅，咁你唔系加，你唔系改装嘛，你摆样嘢喺架车度啫嘛。 哦，明白。 呢样嘢我都曾经问过啲警察，我架车如果即系因为我真系见过鬼啦嘛。 系啊，知道。 你个经验好丰富。 我加嘢上去得唔得啊？即系话我摆个香薰喺度啊，或者我唐太，我觉得唔好揸，我想加个太环，即系嗰啲。 系啦系啦系啦。嗰套 得唔得啊？得，你影响唔到人嘅，乜都得。 哦，咁啊，所以你见到嗰啲小巴司机咧，嗰、那个波棍个碌个粒的啊，佢咪大碌到咧，又水晶球啊，又乜鬼嗰啲嘢噶嘛， 有粒海星喺里边。 系咧就话你系可以影响到人 咯。哦，系啊，嗰啲会影响人。 因为你学你啊，或者话斋，哇，你个波棍可以顶到上天花板嘅、你一路揸车一路望住个波棍，你咪影响到人咯。 咁都得啊？ 佢个意思系咁样噶。 哦。 总之嗱，唔好话影响市民，总之。警察经过见到你呢件嘢唔顺眼， 唔系佢 佢都要跟翻嗰个法例嘅，唔系话你唔 中噶。外眼啊嘛，可能佢觉得你 外眼就 会改到夸张，佢视乎就会抽成 你 啦。 你改咗出嚟，令到吸引到我去望住你啊嘛。 哎呀，但系其实改装嘅目的就系想人望啊嘛。 冇错啦，咁但系佢就系唔想你哋去改装俾人望啊嘛，因为你令到个马路其他。 哇！ 下低小路者危险， 咁咪大件事咯。咁咪大件事， 前边咪撞咯。 你知唔知我成日都会车桂花田落去噶？桂花田咁出众，咁碍眼，阿Sir走埋嚟，喂，你影响我真系。 嗱，我坐你咁多次车，冇俾。 跟住佢一 check 你，咦？啊，唔系，佢系原装嘅。你睇个头发染都唔染就知佢原装啦，所以安全冇事啫。 多谢晒， 唔系死物 啊 嘛，冇问题嘅。 系啊，你 object 嚟嘅啫，真系啊。 多谢叶生啊，你个呢个经验咧真系好警醒，希望大家可以咧留意住啊。 一点一寸间，不起眼，一个女孩争取。过去一直相信，寻觅梦想一追再追。幻变世界放在家里，风吹雨拼亦有堡垒。童年愿意守在这里，期待什么继续沉醉。一脸柔弱都可有种细致平实坚定，声音太多去路难定，随同着心声细听。起跌何时有如有因，永远是谁保证？冷手放开，紧抱所爱，在故事里学会坚持自己的相信。珍惜的扮装，穿起也不过强颜欢笑。厌恶争夺比较，盲目地追讲多与少，俗世叫我 不懂，不过唔紧要，一定会有人明白你嘅。有种温柔啊，孔慧佳啊，我哋亦都要明白改装啦，即系随时都会出事。 嗱，记住今日咧两个教训，保持车 同名车保持距离， 名车距离同埋唔好改装。 系啦，咩都系原装系最好噶吓。好啦，咁啊节目时间够晒，听日再见， 拜拜。 拜拜。